早晨，今日系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农历嘅正月初十嘅。咁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新春假期就完结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插足电，带住新春满满嘅祝福同埋快乐。今日有一个好好嘅开始啊！ 晨光每日一格。 6:08，今个朝头早早上，我哋一齐学识好好爱自己呢一个课题咧，要经常咁样去不断 keep 住嚟到去提醒自己嘅，因为纵使你知道呢个道理都好，总系会有啲时间会有低沉嘅时候嘅。就算你个人有几好都好，都总系会有人唔喜欢你。就算你个人再真诚都好，都会有人质疑你。不过唔紧要，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咧最难测嘅就系人心。有阵时我哋都要学识放低人哋嘅说话，唔好用咗人哋一啲嘅说话嚟到去打沉自己。与其一直喺度谂啊，究竟点解佢会唔中意我？点解佢会质疑我呢？不如我哋用心嚟到去将自己活出一个你喜欢嘅样子，相信自己嘅价值，而喺其他人嘅世界里面，顺其自然就好啦。努力。成为你想做的样子，努力活出你喜欢的样子，将你的好，将你欣赏自己的美好，都留给一些懂得欣赏你的人。这个世界很大的，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呢？相信自己就得噶啦。路一直都喺度嘅，相信自己行过去啦。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着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在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 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no， 永远向前。 陈奕迅嘅《路一直都在》。晨光 Coffee Time，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及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潮湿有雾的。今朝我揸车回来都有点雾，大家如果今日揸车都小心一点。而日间会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又会下降。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唔知啱啱过去呢个周末，大家去咗边度玩呢？而警务处咧，就喺17号起，一年7日会喺西九龙文化区嗰个海滨草坪嗰度举办咗一个提子亲子嘉年华。而在昨日的时候更加有这个提子海陆空大汇演，有无人机去表演。原来今年就是警队180周年，所以他的口号就是守护我城跨越100令。如果大家都有听这个晨光警声都知道，警队都有个防骗大使的，就是提子。咁今次佢呢一个主题咧，都系用提子嚟到去做主题噶。咁就系希望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媒介啦，透过世代啦，甚至系海陆空，同大家讲好提子嘅故事嚟到去宣传防骗嘅信息。而且当中咧，佢哋仲话，佢哋有一本咧幼儿绘本。新发布嘅，咁个故事内容就系讲话大灰狼就系伪装成为唔同嘅亲友嚟到去呃阿提子，但系醒目嘅提子咧就同身边嘅人、朋友啊、屋企人啊嚟到去宣扬呢一个嘅防骗信息。咁其实喺防骗嘅资讯里面咧，我哋经常都听啦。但是去培养幼儿来去建立这个防骗意识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效的。因为当小朋友学了之后，他可以提醒不单止是身边的同学仔， 可能系翻到屋企嘅时候会提醒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咁喺呢一个嘉年华嘅里面咧，除咗有讲到就系、是，有呢一个幼儿绘本之外咧，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玩乐设施嘅，好似系摊位游戏，有一啲大型嘅波波池。睇相咧都见到有好多粒提子喺个草坪上面。咁呢一个以呢一个防骗吉祥物啊提子为主题嘅嘉年华，喺星期六日咧就已经吸引咗超过150,000嘅公众人士参与啦。咁呢个活动咧仲会延迟到去，唔系延迟，系继续。继续会去到23号嘅，咁如果大家都想去玩下呢个提子波波池、一啲摊位游戏，甚至系同阿提子打下卡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一度西九龙文化区海滨嘅草坪嗰度去搵下提子啦。能够有一个咁大型嘅嘉年华，俾小朋友轻轻松松咁样去学习远离骗子，真系又好玩又有教育意义啊！ 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 终点，不要太恐怖，无所问候，就算不安处处预告，何故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姚卓菲，初心小岛。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有一个巨型的漂浮红心，就会由14号去到24号期间，在中环的皇后广场的花园展出的，而个直径就是大概3米左右。而在昨天就有个小红心都会快闪到不同的地区，好似系太平山山顶，系咪都吸引咗好多唔少嘅游客啦，甚至系市民去打卡噶。有一啲咧就系行山嘅人士，行啊太平山啊，佢就话佢唔系特登嚟打卡噶，但系咧就咁啱见到个红心喺度，又觉得诶几 cute 几温馨。有一啲人呢就係、是、因为我行山咁就顺便过嚟睇下，但係原来呢当见到佢嘅时候个人都真係好开心喎、哦。甚至乎呢有一啲游客啊见到嘅时候都话咦、我都唔知道有红心，但係当见到嘅时候都同爸爸妈妈影咗好多相，同小朋友影咗好多相。的而且确有呢一啲咁大型嘅装置，当我哋见到嘅时候，个人都唔知点解会开心啲嘅。透过呢啲大型嘅快闪心心啊，的确可以散播到正能量同埋爱。咁啊，唔知今日个大心又会快闪去边度？会唔会去到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工作嘅地方呢？如果有，记得同佢哋打翻张卡，然后 po 上网宣传多啲开心嘅信息啦。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正当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 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壳。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比不亦无害。落着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游客玻璃遮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 听一啲好歌都会令到我哋心情愉快。洪家豪嘅《黑玻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去年骗案数字有近40,000宗，涉及损失金额超过910亿，当中大约2/3涉及投资骗案。他重申，市民当听到有人表示投资能够赚取大额金钱时，都要三思，提醒骗徒往往会先给予甜头，亦都不要轻易相信。萧泽颐在警方防骗宣传活动致辞时说，警方的防骗应用程式防骗伺服器将在月底推出更新功能，包括举报当出现资料库中怀疑骗徒的号码致电，或者上网时尝试进入资料库中曾经出现的怀疑欺骗网站，程式将会发出警示。萧泽颐又提到，警方将会向全港幼稚园发出防骗主题的儿童绘本，未来亦能够在所有公共图书馆借阅。中环发生行劫案，昨晚9点多，一名51岁外籍男子报案，表示在遮打道近则臣道8号被3名外籍男子袭击，同埋抢去两只共约值8200元的戒指，一只大约值21,000元的手镯，同埋一条约值18,000元的颈链。警员到场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男事主额头、眼和手受伤，送去律敦治医院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从德国转到西班牙访问，并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视西班牙为欧盟内值得信赖的良好伙伴，中方愿同西班牙一起努力发展双边关系，而中方将取消对西班牙牛肉的进口禁令。阿尔瓦雷斯表示，当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时，取消对西班牙牛肉进口禁令的影响将会是非常正面。阿尔瓦雷斯又说，他和王毅都同意支持两国方案，以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王毅星期一将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之后转往法国继续外访行程。巴西总统卢拉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种族灭绝，并将有关行为与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相提并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回应，他批评卢拉的言论是轻视大屠杀，企图伤害犹太人民和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又认为将以色列和进行大屠杀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已经逾越红线。 他強調以色列在自衛並確保未來取得徹底勝利的同時會維護國際法。他和外長卡茨已經決定召見巴西大使抗議。卡茨在社交平台透露會在星期一召見巴西大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青年有梦想。 Hello， 我叫 Sanna， 我今年22岁，我而家读紧大学。我中意做英文老师嘅，我都知道我哋身为少数族裔咧，遇到啲困难就比较多嘅。咁我想为啲学生出一番力咯。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青年有梦想》，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听完 Vicky 半小时之后呢，咁而家轮到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亦都同各位听众望一望21度嘅气温。係啦，咁今日朝头早呢最想分享一样嘢呢，就係咩呢，就係好人好事。除咗头先呢就係嗰啲提子啊呢之外啦，咁最係喎，係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 唔记得咗添。喂，自己讲系啦，咁系啦，呢、一个展览同好人好事都很有关系嘅。呢、這个展览咧系做咩嘅咧？呢、這个展览就唔系香港嘅吓，呢、這个展览咧就喺日本嘅。咁真系都好想分享，因为我做节目其实就唔系特别想分享日本嘢嘅。咁、但系呢个我觉得真系几好。咁佢咧就分咗六个唔同嘅地方，都系日本啦。譬如东京嘅池袋啦。名古屋啦、福冈啦、广岛啦、札幌啦，同埋一个地方叫松本嘅。好啦，咁佢突然之间开呢一个巡回演出系做咩咧？呢个展览做乜嘢嘅咧？原来呢个展览咧就系一个叫做好人好事或者系好人好果农展览。听个名咧都觉得好古怪啦，系啦，咁佢真系咁样嘅，就算直译佢都系咁嘅名嘅。咁佢虽然咧就系同日本一间消费嘅叫做百货公司咧系由佢哋联成嘅，咁、但系咧佢亦都邀请咗一位嘅艺术家啦。咁呢位艺术家咧，咁佢自己去到点解去到创作呢一样嘢，就系将佢自己影过一啲嘅照片咧。咁就喺呢一个展览嗰度出嚟嘅。好啦，咁系啲咩照片嚟？话咗系好人好事啦。咁系点样好法咧？即系例如，佢系揾一啲好细微，而且仲系生活日常我哋碰到嘅好人好事。例如咁讲啦，你今日搭车，你今日搭巴士或者搭小巴，咁啊当你要俾钱嘅时候，巴达都唔够钱。咁然后突然间身边有一位人士，有一位乘客， 甚至乎个司机我咁讲啦，佢帮你嘟嘟咁样，佢帮你俾钱，而佢唔系用，譬如司机佢就系帮你自己俾钱啦，佢唔系用佢即系职员证啦。其他乘客可能又会帮你俾钱啦，入十蚊纸又好，或者帮你嘟多次都好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人好事嚟嘅，因为呢个可能事我做过噶咁样。咁但系咧，你系嗰刻咧，你除咗讲多谢佢之外咧，你仲问嗰一位嘅乘客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你影咗张相之后，嗰张相佢就收埋喺电话入边。咁就佢就储咗好多呢一类型嘅好人好事，又或者系一啲好人好事系咩？当你去到食饭嘅时候，你冇纸巾，然后有人好有心咁，哎，你个嘴污糟咗，我俾张纸巾你啊！佢攞张纸巾之后讲咗句多谢，又问佢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咁样。咁嗰张相虽然话就系同佢影张相啫，就真系帮佢影张相，就唔系合照嚟嘅。 哦， 所以呢啲人咧，佢通常你净系见到佢系单头嘅样子，就冇合照嘅。咁佢有啲係譬如喺office 上面遇到嘅事情，即係話喺呢個 office 上面，例如當你遇到一啲文件上整得好混亂啊咁樣，咁或者係你個電腦冇電，有人攞個火牛俾你，咁佢都影咗呢一類型嘅相嘅。咁我覺得全部都係好少嘅事，但係全部都係一啲好嘅事情。雖然唔係一啲好大嘅事，但係我覺得咧可以俾我哋借鏡。借鏡意思即係話，我哋都不妨咧，其實喺我哋生活入邊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做添，即係呢個我覺得已經係一個行為藝術。即係例如我想飲茶咁樣，唔係我想飲水，咁啊 Vicky 就一望到我望一望個杯，佢即刻自己走出去斟水俾我。咁呢個一個好人好事嚟嘅。於是乎我就亦都可以同 Vicky 講，我幫你影張相啊咁樣。你今日就好容光，因為你係一個好人，所以你今日特別靚。咁我就影咗张相啦。 系 咁呢张相咧，我又可能开个新嘅 folder keep 俾佢咁样，又或者神光其他主持，例如阿 O 咁样，阿 O 知道我呢排经济拮据，佢就俾个 number 我咁样，咁讲啦。跟住我又觉得佢哇俾 number 我，我又觉得相当之唔错，我又帮我影张相咁样。又或者嘉明，我凑仔凑唔掂啦，嘉明就话你不如摆你个仔喺我嗰度啦，我帮你睇一两日啦，咁最好啦咁样。咁我觉得佢好妈妈，我又影张相。船仔。哎呀，船仔想不到佢帮我咩添，帮我剪带咁样，咁我觉得啊，佢都几好人，我又帮佢影张相，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原来喺我哋身边每一个人咧，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朋友、每一位同事，甚至乎你唔识嘅陌路人咧，都可以喺你嘅相簿入边出现嘅。咁呢位朋友咧，佢就当然同一啲机构联成啦，咁佢就将好多呢一类型嘅照片咧集合咗。咁啊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展出，所以咧佢啲人嗰啲相咧唔系话真系影得特别靓，好普通，全部都系好普通，但系全部都有一个小嘅故事喺入边。咁我又觉得咧，我都有少少想做呢一样嘢，即系开个电话入边开个 folder， 就将所有好嘅事情收埋喺入边。 几好喎、 啊！系啊，即系除咗系 for 自己，即系我自己睇当然好啦，但系他知道有一日有人问嘅时候，我可以将呢个 folder 入边每一个嘅故事。讲出嚟，可能只不过有人借 USB 插俾我啦，或者有人借支笔俾我啦，有人帮我攞 A4 纸啦咁样。其实每一件事情都系好小事，但系都系好事。 因为我以前咧都试过咧写一啲感恩记咁样咧，即系每一日就记录你三样你最感恩嘅事。我觉得用文字咧都有一种特别嘅，但系而家随住科技发展啦、 啊， 其实如果能够去影低嗰一个人嘅样 咧， 你唔会忘记到佢嗰个嘅面嘅笑容。 系啊，即系化咗灰都认得佢嘅笑容。 系啊， 文字都记唔到啦。 系啊，文字记唔到。文字你只可以记咗嗰个事情， 啊、 但系你记唔到当下嗰一刻嗰个样啊，嗰、那个人嘅样。 可能 都几好， 仲有面带住一个笑容。 哎呀， 因为佢帮咗你，跟住你一定会觉得系一件开心嘅事，你同佢影张相，佢又觉得哇，你个人都几好，我帮你仲同我影相，想将呢件事记录落嚟，咁佢肯定会觉得开心啦。 系啊， 咁佢影嗰张相个笑容咧。是最发自内心。 你令我提醒諗起返唔係提醒。諗返起呢以前早几年呢我自己一个人去桂林啦。咁嗰陣时臨最 咁用嘅。 去我自己孭背囊自己去。咁跟住最后嗰一日返香港喎。咁我係要搭巴士去到搭高铁嘅时候呢我竟然呢唔够散银纸。咁散银纸仲要係大纸嚟嘅。咁我就问啲排队嘅人唱钱啦。跟住佢哋竟然呢有几个同我讲唔使啦我帮你俾埋嗰一程啦。可能佢见到女仔一个，然后又孭住背囊，跟住我就觉得，唉，如果我当下嗰刻可以影低到佢哋嘅样子就好啦。 系啦，而家谂翻起咧，其实都有好多好人好事喺自己身边。由今日开始，我哋可以将佢哋嘅笑容同佢哋嘅身影，好地影低佢，好地记录呢啲好人好事，成日提自己多啲正能量。 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嗯、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嗯、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聚盼会逆转，如能重置多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个谁伴我框进幼稚一段，置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多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暗，让当天心中风人。 我问这首歌作曲的朋友有他自己的名字，他是应志如细猫若干。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4度。现在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望望出面空气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是属于1至2，都是属于低水平来的。所以天气呢我觉得算是不错啦，不过是大雾少少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 最近船仔咧亦都同婆婆食饭啦，我突然间心血来潮想帮婆婆化妆，咁但系最尾发现咧，原来系有啲技巧我自己本身唔识，或者系我本身嘅 product 咧系唔系真系啱佢用啊？因为始终我同佢嘅肌肤嘅状态有少少唔同啦，佢又系熟龄嘅肌肤，咁究竟点样先可以化到一个啱熟龄肌肤女士嘅一个妆容咧？呢、這个时候就要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 究竟咧喺化一个熟龄肌肤上面，第一样要注意嘅系乜嘢咧？ 注意就系保湿啦。 哦， 系啦，妆前护理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你个肌肤未唤醒嘅时候咧，熟龄肌肤或者佢哋有纹理嘅肌肤啦，其实未 wake up 嘅时候未醒啊， 嗯， 系会唔贴妆嘅，就会卡粉同埋冇咁易贴服啦个妆。 咁点样保湿先系叫够咧？ 做法一个完整嘅保湿程序咯， 嗯， 爽肤水、精华，再加面霜或者乳液、按摩，再加牙霜。熟龄肌肤嘅眼下面嘅纹路比较多咧，你必须要搽眼霜， 哦、 眼部嘅护理。你 wake up 咗个肌肤之后咧，你个底妆就会贴服啲啦， 嗯， 同埋会帮佢按摩， 按摩 系啦。咁你个底妆 其实点样维持到我知道佢真系够水咧？ 你摸落去系嫩嘅感觉， 嗯、 你齐所有 skin care。面的皮肤会吸收那个精华液啊，或者面霜噶嘛，你令到佢打圈按摩的时候，完全吸收了你先上妆。 因為有時我哋幫自己化或者幫人化嘅時候嚟，可能好快搽完之後，你多餘嘅面部嘅 skin care， 我哋會用紙巾印走佢。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唔得，你要幫佢按摩，令到佢皮膚吸收咗，有水嫩嘅感覺。但面上面唔會有多餘嘅一啲產品喺上面，你先化底妝。 哦， 係啦，咁呢個底妝先會貼啲嘅。 即其實唔好講熟齡肌膚嘅女士們啦，其實我有時咧化妝之前我都會按摩，因為真係 未瞓醒啊嘛，個肌膚 未瞓醒，同埋真係乾啊， 乾， 同埋你而家唔係夏天啦，但夏天尤其是你開完冷氣，哇，啲皮膚乾到咧， 我開完甩皮咯，試過， 哇，咁你真係好嚴重， 好乾好乾，但係我化自己冇問題啊嘛，咁當化鞋一定要係謹慎啲啦，係啦， 係啦，咁另外我都相信熟齡肌膚嘅女士們最驚咧就係遇到卡粉嘅問題。譬如有魚尾紋啊，或者一啲其他路啦咁樣，究竟我用遮瑕膏遮唔遮到噶？ 嗱，始終遮瑕膏係遮色素嘛。咁其實如果你遮眼圈咧，其實我建議有幾個技巧小秘訣，教俾大家啦。其實用數據去做，唔好用手指去做，因為始終熟齡肌膚佢哋個眼圈嘅位置可能比較大範圍啲啦，同埋佢哋可能嗰個紋路比較多啲嘅時候咧，用翻尖幼啲嘅數據去幫手做會好啲嘅，因為始終手指嘅範圍比較大， 係， 同埋當然色調要正確啦。咁同埋你不妨試下，究竟佢呢個係色素嘅問題定係眼袋嘅陰影影響到你判斷？所以有時我哋化妝點解有時會用隻手去遮一遮我哋眼蓋嘅位置？ 嗯， 咁令到眼袋嘅陰影，究竟佢係眼袋嘅陰影啊，定係佢眼圈嘅色素？ 嗯， 即係咁遮住，遮一遮隻眼先。 就係擺隻手擺個眼蓋上面啦，我形容係一把遮咁樣咯，或者一個簾篷咁樣嗰個狀態，係 啦，因為嗰個光喺上面打落嚟啊嘛， 係啊， 咁你個眼袋始終有個突出嚟嘅一個物體嚟嘅， 係。 咁如果你突出嚟嘅時候，有個陰影會下面。 哦， 系啦，究竟呢个系阴影嘅位置啊，定系究竟佢系个色素嚟？ 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好好嘅方法，好似 salute 咁啊，但系我哋 salute 喺只眼度， 或者叫佢哋抬一抬头。 哦， 咁佢受光咗嘛？ 系， 咁个眼袋阴影就冇咗啦。咁望一望，究竟系色素定系眼袋阴影啦？ 但其实我譬如我遮纹啦，系唔系？我真系唔知道。個 concept 應該係我其實寧願落少啲，等佢不如算啦，因為其實都遮唔到。定係其實我真係可以揾遮瑕膏填個坑？ 填唔到，填唔到，唔好填滿佢，因為始終佢哋熟齡肌膚佢好容易乾皮膚。 嗯， 係啦，佢哋比較油脂分泌比較少嘅時候，你千祈唔好太厚。 哦，反而唔好厚添啊！ 因為如果當刻你化到好厚冇問題，好靚好完美嘅， 嗯， 上鏡過鏡都好靚，但其實好容易會之後會唔出油，佢就會卡粉。 哦， 可能一笑嘅时候呢啲位置就卡晒全部， 系， 尤其是眼袋下呢啲位置， 系， 全部卡晒啲粉， 哦， 反而佢哋嘅量冇咁多，要精咯， 嗯， 系啦，用翻啱颜色同埋用翻适合嘅数据去遮翻佢哋嘅眼圈嘅颜色， 系，咁个底妆咧，个底妆我其实系，我系咪要拣翻啲滋润度好高嘅 foundation 会好啲咧？ 用翻啲润身嘅，之前成日都讲话想用啲雾面或者雅致噶嘛，始终佢哋嘅油分同埋水分嘅含量比较低，不妨试下用多啲含水分、油分多啲嘅粉底液， 嗯， 系啦，就减少用啲粉状嘅产品。 系咪应该嗰个遮瑕度都要够高先得咧？ 因翻佢哋个瑕疵而定。其实我有时会问嗰啲熟龄肌肤嘅太太啊或者 Auntie， 我话你想唔想遮晒啲雀斑？ 嗯， 或者你想唔想好厚？大部分佢哋都答唔好嘅， 哦， 要好薄。因为坊间好多好水润嘅嗰啲粉底液嘅， 系啊， 我会搽一层好薄嘅，或者用翻啲 cushion 好薄，轻轻印咗佢哋面部嘅颜色就 OK 啦。 就之后先再搵遮瑕膏遮咗嗰啲， 遮翻啲瑕疵或者雀斑啊，或者眼圈嘅位置或者唇边嘅位置咯。 嗯， 系有啲难化嘅，系啦。 咁到了眼妆啦。因為咧我自己就覺得佢哋個眼咧，可能個皮膚比較凸啲咁樣，咁我反而我就成日都思考，究竟我用咩顏色會？因為我反而我驚，譬如我化啲比較粉紅嘅色上去，我驚佢變腫咗嘅感覺，所以我就會唔知道究竟係落咩顏色好啦。 應該話佢哋眼皮唔係腫，因為其實佢哋應該話眼皮上面嘅脂肪冇咗， 哦， 變咗一個皮佢哋可能會比較鬆啲望落去，咁，其實如果你當然嗱，你想化到好精緻嘅時候，不妨我建議黐翻雙眼皮啦。咁但你唔係每一日都黐雙眼皮搞出街，咁不妨試翻用大範圍嘅眼影，但唔好用一啲浮腫啲嘅顏色，例如話紅色啊、桃紅啊、蝦肉色呢啲比較容易浮腫顏色。咁，不妨用翻啲大地色系嘅顏色， 哦， 係啦，用翻啲啡通顏色會好啲， 係， 因為啡通望落去視覺上會凹咗落去，凹跌落去，咁，哦，隻眼就冇咁腫。 咁有冇話我哋特別 focus 係眼尾多啲啊？都落多啲顏色喺眼尾啊，定係眼頭定其實都冇啊？你平均咁樣就已經好好。 因為始終佢哋嘅眼皮會比較內傷， 好內傷嘅多數都，咁其實你畫眼線畫到幾粗都睇唔到，咁、 哦、 所以我多數會略略忽略眼線嘅部分， 係， 咁我重點我會將深色嘅眼影擺喺眼線嘅部分， 哦， 即係可能深啡色擺喺眼線嘅部分，因為始終畫眼線佢哋又睇唔到， 係啊， 同埋可能佢哋好怕化妝，好驚嘅時候可能好容易跌落嚟， 係， 係啦，甩眼線啦、嗯，所以我用深色嘅眼影擺喺眼線嘅根部， 嗯、 再用翻啡通大地色係化翻個眼蓋。系、 嗯、 啦，就会精神啲啦。同埋，千祈唔好忽略下眼妆嘅部分。下眼妆就系眼影部分咯，因为你上眼其实可能化好大范围嘅眼影咧，佢哋都开眼都见唔到，因为佢眼皮好厚重。 嗯， 咁不妨试下下眼，用翻啲大地色系做翻下眼影， 画 翻佢哋只眼出嚟啊。 哦， 会精灵啲。同埋记住，因为始终女士都好着重于睫毛，一定要帮佢夹睫毛加睫毛膏。 系， 咁你眼就会精灵啲啦。 哦、 但如果、因為很多媽媽可能佢哋會覺得或者熟齡肌膚佢哋唔係好識化眼妝嘅時候，咁不妨試下將眼妝忽略啲先， 係係係， 擺喺個唇妝部分。 咁個唇應該要咩顏色好、啊？ 因為其實好多佢哋會自備唇膏。 哦，係啊， 係啊，我要呢隻顏色嘅， 係 啦，多數我都會問翻佢哋嘅，即係話染翻咩顏色啊咁樣。但係唇妝部分咧，都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佢哋可能個唇咧會比較。形狀或者色素比較多、 嗯、 沉澱得附近唇邊，記得呢些位置都要查翻遮瑕膏。 哦， 係啦，因為可能唇邊啲位置好多色素咯。 係啊係啊，會唔同色噶係。 係啦，咁所以一定要勾勒用翻遮瑕膏或者粉底液勾勒翻佢哋個唇邊嘅位置出嚟，即係突顯翻個唇形出嚟，你先畫翻個唇膏顏色俾佢啦。 哦， 好有學問嘅。 係啊，咁腮紅顏色咧，我諗都要顯氣色噶嘛，係嘛？ 要顯氣色，但係千祈唔好太誇張。因為熟齡肌膚不同年齡層都有的，可能四十幾、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他哋都叫熟齡肌膚。 係啊係啊。 咁有些人中意化妝嘅，有些人女士不中意化妝的熟齡肌膚。 係係。 咁所以應應翻佢哋自己個人喜好。 嗯。 但我建議是大範圍使用啲嘅，但個色調不要太誇張，即係唔好太鮮色咯。 咁應該用咩顏色？ 你不會化個粉紅色俾熟齡肌膚噶嘛？ 咁又 係。即係你不會化阿嫲婆婆，你不會化個粉紅色的胭脂擺喺蘋果肌度。 係啊係 啊, 啊。 可能化翻啲黑肉色啊，橙橙地、紅紅地顏色。 啊。 係啦，就唔好用粉紅色啦。 咁最後一條問題啦，就關於呢一個輪廓修飾啊、 嗯， 因為可能佢嘅面部嘅皮膚咧都有多餘嘅脂肪嘅，咁、 嗯、 點樣可以化得佢即係可能收緊少少，上升翻少少嘅感覺，即係似翻一個後生少少嘅樣子咧？ 因為始終熟齡肌膚佢哋嘅面部嘅脂肪會減少咗好多、 嗯， 所以佢哋嘅皮會比較下垂啲嘅，咁、 嗯、 所以頭先第一點就係、是。胭脂部分不要超過我哋鼻條環線， 是 即係胭脂不要擺太低， 嗯、 視覺效果就會更加下垂啦、 哦。 第二嘢就係佢哋輪廓修飾嘅時候，陰影光影嘅時候，建議都不要打陰影太多。 哦，反而不要打。 係啦，我就不建議，因為佢哋本身皮的脂肪已經少了啦， 係 佢哋嗰啲窩位會很深， 哦、 即係你仲打一個眼窩啊或者鼻影太誇張嘅時候，佢哋會更加望落去會更加潮水更加老， 係 更加熟齡添啊，係啦，熟齡肌膚你打一個陰影喺頸骨對落打陰影凹咗落去啦，因為想瘦面啊嘛， 係啊係啊， 但相反如果佢哋熟齡肌膚佢哋打一個陰影落去咧，會更加凹、 嗯， 更加好啲潮水咗， 嗯， 係啦，所以就唔係咁好啦。 咁我點 反而要令到佢哋面部膨張啲， 係啦，咁應該點做啊？ 打翻啲光影。打翻有光澤嘅光影喺我哋嘅蘋果肌位置啦、下巴啦、額頭位置，令到佢哋肌膚可能望落水潤飽滿啲嘅時候咧，望落去都減齡啲嘅。 啊， 係啦，竟然後生啲嘛，化完個妝。 啊，反而原來調翻轉。 係啦， 我仲成日咧以為啲皮膚可能掉翻少少，我就喺佢個掉咗嘅皮膚度加翻啲陰影，等佢似上升翻咁樣。 唔係，我哋打翻膨脹啲落去，光影啲，令到佢水潤啲、光猛啲、光澤啲咁樣咯。 系，咁去到補妝啦，應該點補呢？ 其實我建議咧，因為始終都要落翻適量嘅水粉，令到個妝會定妝啦、襟啲啊嘛。咁、嗯、但係始終我建議啦，熟齡女士如果假設出咗油啦，佢哋肌膚上面，其實我不妨用翻啲膏狀嘅產品去補妝。 哦， 因為相反我自己建議啫，因為你用粉狀去補妝嘅時候，其實望落會更加卡粉。 係， 不妨用翻啲面油紙或者紙巾，將我哋面部多餘嘅油粉引走之後咧，不妨用翻啲霧面嘅遮瑕產品， 係 霧面嘅遮瑕膏。在甩妆的地方度印一印就可以了、 哦、 因为雾面的遮瑕产品其实不会灵的、 嗯嗯、 又可以补到它的颜色這樣、 嗯、如果我们平时定妆都是会你建议是我们都是噴定妆噴雾再加水粉还是其实只是定妆噴雾都够 我觉得加水粉是要足够量望落、 嗯、 去不灵就 OK 了但摸落去有少少黏粒都没问题 哦， 熟齡肌肤但相反因为始终坊间市面上很多定妆噴雾噴出来是会灵神喷完令之后，你发觉咦？点解婆婆块面煎蛋咁样嘅？ Oh. 因为始终我哋水粉量唔够嘅时候，就唔好喷太多定妆喷雾。 哦、oh. ， 係啦，因為你水分量唔夠嘛，但係你望落係冇油光㗎啦。你再噴一層定妝噴霧全面噴，你發覺全面都零立立就唔靚。 嗯，係啦。咁希望我將來啦，都應該 要學以致用咁樣。 係啊，學以致用，我覺得我一定會用到噶啦，每個人都會用到嘅。咁不過亦都希望可以為我嘅婆婆化翻個靚啲嘅妝容啦， 精神啲啦， 係啦。係啊，等佢開心一下啊嘛。今日咧唔該曬，等我哋下一集再見，拜 拜。拜拜。 6:59啦，咁啊，21度嘅气温，转头分道广播噶咯噃，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啊，7:08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21度嘅气温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另外就系啊交通组啊 ，Didi 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 早晨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第一日翻工啊，真系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横财就手啊，心想事成啊，事事如意啊， 身体健康， 系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好紧要，尤其是我啲年纪。开始更加着重添，不过唔系，我觉得依个年代咧，20几岁嘅年青人咧，好多咧都好着重健康啊！而家 系啊， 即系同我哋年代真系好唔同。 哇！咁啊， 做咩静晒两个吓亲啊？ 吓 吓亲， 我哋都唔晒，我都唔晒。 其实我哋都好注重健康嘅， 系啊， 唔系一定去到某一个年纪。 Vicky 好后生啫，好年轻啫，得个20岁到。阿小华就算瘦大少少啦，都系三字头啱啱。唔系啊，原来真系咧，我觉得唔知系咪我惯咗早瞓啊。原来咧夜瞓咧2-3点瞓真 系 好辛苦。 梗系啦， 个人点样瞓咧，自己感觉都补唔翻。 系啊，翻咗晨光更加感覺到咯， 係咪啊？ 係啊，而家係多數9-10点就已經瞓覺㗎。 哇！ 係啊，因為第二朝早起啊嘛，所以一放假嘅時候咧。你夜瞓唔到啊！ 係啊，同我哋都慣咗 早起。早睡早起， 係啊，就早睡早起，身體好，個人唔會咁易老， 係 真嘅，真的 咁好暢口啊！今日朝頭早， 哇！第一日翻 整個對聯喎， 咁啊，就同晨光嘅聽眾傾下偈，因為你知呢個節目啊，朝頭早好多人聽嘅，有好多同事聽噶， 好多人中意你嘅啲嘢 啊，可能我夠傻啦，係咪啊？中意就 OK。 唔係，大家都中意咧，喺朝頭早聽一啲説話咧，係心直口快，我觉得心直口快都是好的一件事嚟嘅，因为起码你朝头早听人哋讲嘢唔会遮遮掩掩先啦。 嗯， 呢样嘢我觉得都好重要，系啦，即系是就是，非就非咁样都好重要嘅。 系啊，某啲情况心直口快系好嘅，有啲情况真系可以得罪人咯。不过我呢啲咁大家行紧就唔会得罪人嘅。 系啦，你本身个人心地好啊，点会得罪人啊？ 希望系咁啦，都好嘅，做人心地好都好噶吓。 系啊，心地好大把嘢好啊。 新一年啊，大家都系啦，心地好，事事如意，同埋咧都最紧要祝各位咧揸车朋友路路畅通啦，同埋就 系 最紧要出入平安啦。 出入平安。好重要啊！ 揸车嗰时千祈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再继续提大家。 咁啊，呢今个星期啦，相对湿度咧，咁都话到即系随时会飙到上100啊吓。 系啊， 咁所以系非常之潮湿嘅一个星期嚟嘅。 嗯。 天氣潮濕嘅時候咧，上個星期咧，我哋都邀請咗汽車工業學會會長啊李耀培 Ringo 咧，一個梯度幾長，邀請咗 Ringo 咧，就同我哋講下如果大霧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啦，大家又可以重温翻啦。不過真係都不厭其煩再提一提大家咁啊，如果你即係大霧嘅時候咧，就你有霧燈嘅，我覺得你都可以開，真係霧燈啊，唔好去開呢個高燈，因為 唔係咁適合咯。 因為係啊，因為太強光咧喺啲霧入邊，霧即係水氣， 好影響對面駕駛者嘅， 同埋佢會令到整條馬路咧。即系啲光喺度不断散射，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嘅现象。 系咁，所以好似大家啦，听一听小白讲，大雾嘅话就开住雾灯啦。 系啦，系啦，或者正常最紧要就系保持住一个车速。 嗯， 系啦，咁啊，同前车保持距离呢个都系吓必中嘅一个必胜方法啦吓。 知道 必胜方法。咁今朝早咧，你知啦，即系我哋做交通嘅话咁啊，当然啦，每朝早就系一定有啲意外同坏车讲啊。今朝早咧一早收到啲消息，好彩不过都系好消息嘅原因就系个坏车啱啱走咗，千祈唔好。晨早流流咧就有交通意外报告，我觉得都唔系咁想啊。咁、那个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咁头先慢线有坏车嘅，咁啱啱收到同事嘅通知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都系水管急收啦。货柜码头南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达阳路，而家中线咧都系封闭嘅，经过咧就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暂时都系畅通噶。阿小白啊，嗱我咧个小朋友咧就唔系小朋友。朋友已经大过咗，我成日想问你咧，今日翻学未噶？ 其实有一位咧就翻学，幼稚园嗰位就要翻学。 哦， 系啦， 小学 嗰位咧，我唔知点解无啦啦突咗日假俾佢。 我即系今日俾佢唔使翻。 系啊，今日 所以我都觉得其实通常咧一开始开翻学咧， 不 过听 日 测验 默书，所以今日都冇得玩。 呢啲同妈咪讲啦，系咪？妈咪负责噶，系咪？ 唔系噶， 我都玩到笑得咁开心， 唔系噶， 搞错你爸爸真系。 我都要。帮下手先得噶， 好爸爸，你真系好爸爸。 如果唔系，真系我净系挂住同佢玩又唔得嘅。 嗱，好多男士应该向小白学习下啫。但我知道啦，喺我生命啊，同埋生活之中咧，好多男士咧都唔会参与咧小朋友嘅功课啊，同埋学习嘅，多数都系交俾咧太太去做。 唔系小朋友生活得开心咧，就太太生活开心；太太生活开心咧。就自己生活开心， 简直系爱妻 大嘅呢啲， 爱妻豪。 我唔敢讲系爱妻豪啊，我都系好自私噶，我都系为咗自己福祉着想，话俾你听。 如果个个系好似你咁谂嘅，就天下太平啦，系咪？不过都好，今年龙年嘅开始，大家都可学小白，天下太平吓。 天下太平好重要， 家和就万 事兴， 系 啦，从头打交从尾。 其中嗰两个字就系万事兴， 万事兴 乜乜啊，所以都唔错，几开心噶 吓。 咁啊，都讲下分享一啲有趣。我相信日本嘅又咧，小白真系熟到唔熟的。 哎呀，唔好咁讲，好多人 事实系咁讲嘅。你日文又咁流利咁叻啦，咁咧我之前咧，我有个亲戚去咗日本啦，佢同我讲，真系亲眼目睹咧， 系 唔知道嗰个应该系内地人啦，或者系香港人都好啦吓。咁咧佢哋咧。系你知啦，喺个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咧，佢哋用视讯倾电话，即系我哋香港人叫视像电话啦。哇，真系大件事哦！跟住咧，俾个日本人指住系咁闹。 系啊， 当然我睇翻啦，跟住佢同我讲完之后咧，我就上网 check 翻啦。咁原来咧，佢哋咧日本人咧，佢哋叫搭电车啦，佢电车就 电车即系火车啊， 系啦，电车包括埋佢哋嘅地下铁新干线啦，都系叫电车啦。咁佢哋咧好注意，系呢种行为咧，原来严重嘅话咧，会俾人。嗰啲日本人咧會打佢哋嘅，但你知啦，原來香港人咧係好瘋狂噶嘛，逢親假期咧都會去日本啦，個個都好中意去啦嚇。咁但係原來佢哋當地咧禮儀上面咧就係規定係唔可以咧，係咪啊？ 哦，各處鄉村各處例，嗱佢哋到底 視訊更加唔可以。 佢哋到底嗰個叫做鐵路嘅附例有冇明文規定咧？咁樣寫咧，咁多年前啊，多年前曾經亦都咧真係的而且確咧就有寫過係話車廂入邊不可以講電話嘅。咁但係你話呢一兩年有冇更新到咧？我真係我唔敢講啊嚇。 係啦，原來喺電車上面咧打視訊電話咧，佢哋日本人咧視為挑釁行為嘅。 最主要原因咧都系要啲悠久历史开始啦，因为佢哋咧又唔准大家喺个佢哋嘅电车或者公共汽车上面咧去到用呢个手提电话。最原始嘅一个讲法就系话，因为会影响到可能电车入边嘅人嗰个宁静嘅关系啦。另外就系话到咧，就 系 因为有啲人嗰个心脏可能有啲心脏起搏器咧，其实系有机会受到电话嗰个电磁波干扰。 系 啦，咁呢个其中一个讲法。咁当然啦，我亦都呢个我睇。 過係，我記得東京大學做嗰個研究就話，其實就唔 係 好關係嘅。 係， 不過大家都 可能佢哋覺得係禮儀上唔應該咁做咯。 係啦，冇錯啦，我覺得都係禮儀上佢哋會比較 上 到。 咩心唔心臟事？咁頭先你咁講啦，我都之前咧都有上網 check 過，好似你咁講，而家咧同以前其實已經唔同啦。唔同嘅意思就係話咧，而家咧佢哋話好多日本人咧喺電車裏面傾電話咧，就已經係可以容忍差唔多99%日本人咧都可以。接受到，因為佢哋覺得可能你哋屋企有緊要事，或者係好緊要嘅公事上咧，咁啊你知啦，潮流會變噶嘛，你唔可以咁古板就將以前幾十年前嘅套落去而家啊嘛，所以佢哋咧都可以容忍到嘅99%，咁但係咧一講視訊電話咧就99%都不能夠容忍，係啊，不論你係老少啊、男女啊，都係佢哋覺得咧係咁樣誒係非常之不禮儀嘅，所以佢哋誒可能我覺得嚇，因為上次我親人見到咧，佢鬧嗰個鬧。那個女性咧，那個係比較年長啲嘅男人嚟嘅。所以可能他們的年代問題文化覺得不過不是幾十年前他們都沒有手提電話了、 會不會是因為視像很容易影到其他人呢、 可能都會是這樣 還有呢因為視像呢他們又可能沒有 hand free 啦、又比較吵 啦有些對著電話看你的樣子大聲說 他們那個 concept 其實都對的他們有些可能交通工具未必是很短途可能很多人真的搭長途的、他們是很想在個車廂裡面有一個寧靜的環境去到休息的咁、你喺度高谈阔路，高谈阔论嘅话咧，其实的而且确会令到啲人嗰个影响佢哋作息嗰个情绪。咁呢个我都觉得即系骚扰到人就唔好。其实无论系电车定还是系巴士， 喺街其实都唔好啊。 系咯，都唔系咁好去到影响人嘅。 其实我觉得不论外地又好，香港又好，你问我，其实我都好讨厌咧，啲人咧喺个车度咧用视讯咧开大嘅扩音器，因为你要开住个扩音器望佢个样嘛，喺度倾嘛。 其实有 hand free 嘅， 我好唔中意，但系好多人都唔用啊嘛。 我成日都话呢个世界真系有 hand free。你就算有呢个视讯喺度倾偈嘅话，你都有个 hand free 都可以细细声讲嘅。 系，所以好多人咧，其实攞呢啲公共场所咧，当咗系自己屋企，我觉得冇乜品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系咧，就算香港人都好啦，你去到外地又好，就算香港人自己喺翻香港都好，我都唔 系 好中意佢哋咧喺公共交通工具咧大大声讲，就好似我妈咪咁，有时候我都会话：哇，你讲电话细声啲。但系我好佩服一样嘢咧，我坐港铁咧，我听住隔篱嗰人讲电话，我都听唔到佢讲嘢嘅，我比较八卦啊嘛。真係犀利！我心諗話你咁細聲，點解對方又聽到，你又聽到人哋講嘢嘅？ 有陣時喺個隧道入邊咧就比較嘈啦，我都覺得係，所以我都會寧願唔講電話啊，直頭。 系咪啊？ 系啊！ 但有時可能有啲人好似話齋，而家日本人原諒嘅話咧，或者就咁啱屋企有緊要事啊，或者係公司上有緊要事，好似小白咁樣，你知啦，你咁緊要喺神光 ，Vicky 突然間打你， 小白求救啊！ 求救，你唔會唔聽啊嘛！ 通常 cut 都係 我啲帶甩咗先打電話俾我嘅啫。 咁啊冇啦，咁你千祈唔 好 收我電話， 我 收第啲咯嚇，係邀請小白得唔得閒同我接受依一個活動啊嘅邀請啊咁樣咯。 最緊要一句就係大家喺車廂入邊啦，寧靜嘅環境係好重要嘅。 香港好，外地都好啦，大家遵守呢个礼仪啦，系咪？ 系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系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4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会仍然潮湿有雾，日间咧就会相当温暖嘅。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噶。 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一至到二低。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继续请嚟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继续新蒸头啊，祝啊周博士咧龙马精神啊吓，日日都开开心心 ，sweet sweet 啊！ 系啊，祝福大家都每日 sweet sweet， 呢个非常好啊！ 一连两集咧，想同周博士咧讲下一个爱情保鲜法。咁啊，爱情保鲜法就系当你好好嘅时候点样 keep 住咧，但系当你唔好嘅时候又点去排解咧，以至可能冇另一半，点去令到自己都过得自在愉快啲咧？咁样嗱，呢、這个咧就下一集先讲，今集咧我哋专注咗甜甜蜜蜜先咁样嗱，爱情保鲜法身边咧好多朋友咧，其实咧老夫老妻五六十岁咧都有啲亲密嘅举止嘅，包括系会有拥抱啦，会有拖手啦。 其實咧有陣時喺街咧見到有啲長者，譬如七八十歲咧，都翹住個老伴咁去步行咧，我覺得係一幅咧好美嘅圖片同埋好美嘅畫面嚟噶。呢背影咧就直情係話俾你聽啊，人生漫漫長路咧，有人陪伴咧，確係一件好事咁樣。點樣可以 keep 住另一半對住另一半忠誠，同埋對住另一半愛咧，都係好大嘅一個課題啊！愛情保鮮法就係今日嘅命題啦，周博士交俾你講下，分享下好唔好啊？ 好啊，唔該曬，你講得好好啊！愛情保鮮法特別喺我哋依個年代啊，不斷追求新鮮感啊，好個人中心、個人主義啊，即係我嘅感受大曬啊，唔中意就非你嘅換畫啦，揾第二個啦，大家都好習以為常啊。咁所以點能夠創造到呢個愛情保鮮法呢？咁呢個係真係需要學習嘅。嗱，有三個 tips 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咧就係正話阿歐講嘅嚟就好好啦。我哋行街有時見到啲長者咧年紀比較大，同時大家都仲係温馨拖住手慢慢咁行咧。咁呢個其實好重要嘅喎，就係有一份互相尊重、互相愛錫嘅感受啊。咁呢個特別呢係我呢個有少少性別差異嘅，有少少性別差異，我想講一講。女性普遍啦，當然每個女性每個男人都唔同啦，即係冇無法一概而論。而一般嚟講呢，女性係好享受呢份親密感、甜蜜感嘅。所以好多女性呢對於自己嘅伴侶，特別係男性嘅伴侶行街，如果願意拖住自己嘅手呢，女性係覺得非常之溫馨嘅。非常温馨，而且好重要、好重视嘅，有一种被爱嘅感觉。嗱，感觉嚟嘅啫，但系呢个对女性嚟讲系好重要嘅。一般嚟讲吓。然后男性咧就有一部分嘅男性就好唔同，就觉得好烦啊！我上个月咪拖过你咯，我爱唔爱你啊？ 嗯， 我旧年咪答过你咯，今年再问嘅。咁講笑啦，都係講真嘅。咁所以呢，我有個少少嘅 tips 啦。我呢個想同男性講嘅，同男性講就係、是只要你唔係真係咁抗拒，你落街如果輕輕温馨拖住你嘅伴侶、女伴嘅手，對個女性嚟講可能係好重要嘅。而逐漸都有感覺，呢、這個唔係淨係一個儀式感啊，透過身體嘅接觸、身體嘅感覺咧，即真係有一份親密嘅感覺，一種關心。互相扶持、互相照顧嘅感覺，咁呢個係相當相當重要嘅嚇。咁呢個第一點，我鼓勵大家都可以，即係喺適當嘅時候温馨嘅擁抱啊！擁抱特別要講啊，即係好多男性覺得誒結咗婚咁多年啦，使乜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人與人都可以係好點講啊，即係孤單係生命嘅常態，點面對孤單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嘅。咁甚至有夫妻都可以孤單嘅，呢、這個 point 我想強調，就算兩個人好親密一齊都可以覺得孤單嘅嚇。咁、所以點樣令到大家有一種親密感、和諧感、舒適感呢？係相當重要，這個需要創造嘅。需要學習嘅嚇，咁我鼓勵有伴侶嘅朋友對住你伴侶嘅時候咧，可以喺適當嘅時候有啲温馨嘅擁抱，温馨嘅擁抱嚇，咁呢個係好舒服嘅，即係然後擁抱嘅時候咧，唔係就咁即係外交禮儀式一秒半就即刻擁開對方啊！你試下擁抱嘅時候，特別對男性啊，因為男性好多時未必習慣啊，即係如果傳統嘅男性咧，攬住對方嘅時候，眯埋眼，然後攬實對方。如果對方之間擁開你，你可以輕輕講一句，攬多一陣好嗎？然後真係 hold， 你睇下你 hold 到幾耐啦？十秒、廿秒、三十秒、四十秒，一路俾自己感受一下大家親密嘅感覺，感受一下親密嘅感覺，咁讓愛流動嚇。咁呢個係一個我好想喺度表達嘅，好嘛？呢個第一樣講，仲有兩樣。第一個咧就係要真係經常要學習去欣賞對方。嗱，好多時我哋朋友同事會嘅，唔該曬阿 O， 多謝你啊，阿 O 好掂啊，呢個做得好好啊，我哋會講嘅。但係當佢同佢結婚之後，一年、兩年、三年，使乜講啊？都知㗎啦，如果係咁㗎啦。咁所以難怪大家真係好沮喪 是。 嗱，所以呢個要學，我鼓勵大家嗱，好簡單嘅啫，任何人都做到嘅。甚至你，我哋太老鳳啊，太理所當然啊。試下如果你有穩定嘅伴侶嘅，你今日用心同佢講，老公啊，多謝你乜乜乜乜，要好具體講多謝你嘅乜嘢，然後加埋我欣賞你乜乜乜。嗱，唔好睇少呢個咁簡單，係人都識講嘅説話。多謝你乜乜乜，就係具體講件事啊，就唔係多謝你個人好咯。多謝你個人咯，咁即係好行貨，唔知你講乜啊？具體講咧，多謝你啲乜咧，然後加多一句，我欣賞你，欣賞要講一個形容詞，一個特質出嚟嘅。我欣賞你嘅堅持，我欣賞你嘅善良，我欣賞你嘅負責任，我欣賞你嘅謙卑，即係等等咁樣嚇。咁呢個係非常有，因為好多時 關係，我呢十幾年處理好多離婚嘅個案，就係大家曾經都好愛對方，瞓曬身，但係好習以為常啊，算啦，老闆啊，而最更傷嘅係睇死對方啊，佢啊永遠都係點啊，成世都係點啊，嗱呢啲係啲極度殺傷性、攻擊性嘅説話，我鼓勵係永遠都唔好講，唔好對住一講啊，老公你永遠都，老婆你成世淨係識得。是好个伤害性是非常大，即是觉得盖棺定论，你睇死了我，而我是真的睇死对方，令到关系冇得救。嗱、咁所以具体嘅欣赏，我咁我鼓励任何朋友，咁甚至你系同普通朋友都值得做嘅。同时因为喺情侣或者夫妻关系咧，好容易淡忘咗啊，唔记得咗啊，咁个关系就不断褪色啊。依家系我第二招想讲嘅、好唔好？好呢度。 O K， 呢个都接收到，我知道周博士好好嘅，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仲有第三招咧，准备咗俾听众朋友嘅。 冇错啦，第三招好重要啦，就系、是、开拖嘅时候啦，就系、是、当你听到啲嘢好唔顺心，有冇搞错？你又系咁，哇！你几多次啊？又讲，你又嚟，你咁嘅语气，咁嘅态度，我净系要反驳，净系要立啲沙冷撑飞机大炮去揈佢啦，净系要数落佢嘅时候，谨记幽默感，幽默感，因为。喂，大佬一生一世嘅呢个伴侣，你日日咁去开片咧，即系好伤嘅大家吓，即系减少。明明对方做得唔好，明明做啲嘢你觉得好过分嘅，好离谱嘅，好嘛？即系你玩啊，将只包摆喺洗衣机嘅里边，虽然你冇开掣喺度玩，咁你吓亲噶嘛？咁你唔好成日闹佢黐线啊、变态等等。哇，老公，你嘅幽默指数真系提升咗1000倍、哦。哇！你覺得呢只貓嘅智慧即係比 AI 仲要勁喎、哦？咁即係我哋用一啲反諷嘅方式去講，就唔係一開始黐線你係咪人嚟啊？即係我諗喺親密關係裏邊，能夠有適當嘅幽默感，用比較幽默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心裏邊一啲唔認同嘅睇法，就唔好一開波就攻擊對方，就是、你點解乜乜乜？你做乜永遠都等等。咁因為嗌一兩次交，其實個情。即刻大家倒退得好緊要啊！那個親密感冇曬啦，甚至萌生嗰啲，唉，你都係冇得救啊！甚至係嫁咗你真係大鑊啊！早知唔同你結婚啦。咁呢啲係啲好傷害性負面嘅能量嚟嘅。咁所以我哋一齊學習輕鬆幽默面對人生每一個順逆境，即係每一個困難都比較幽默去面對。且從中有冇啲嘢值得我哋學習嘅？如果你真係好頂唔順，真係要開片啊！真係要片你嘅伴侶。如果可以的話，稍微離開現場。即係1分鐘、2分鐘。如果唔記得最後一招啦，就係、是、我喺節目都講過幾次，隻手掂一掂胸口，俾自己眯埋眼深呼吸，深呼吸三下，好嘛？咁我就簡單講三招。阿奧利覺得點啊？ 第三招最強勁，亦都係咧主持人阿奧啊，最直情係無敗添啊！因為我都真係覺得幽默感係可以拯救世界嘅。當每個人都可以散發住一種咧獨有嘅幽默感啊，或者輕鬆用幽默嘅角度睇個世界咧，第一咧睇個世界咧樂觀好多，第二咧。个人祥和好多，第三轻松好多，我觉得呢个先系令到大家缓和啊，缓和关系，缓和情绪，以至我自己做节目，我都系想轻松幽默噶。嗱，当然想同做唔做到系一件事，可能听众朋友都觉得，喂，你都一般般，啲幽默感啊，减埋啲烂 get 咁样，嗱。总之你感受唔到一件事，但我都好愿意，同埋我都好积极。想将呢个幽默感咧，透过大电波去发放开。 哦，你讲得好好啊！真系你讲幽默感拯救全世界，我好中意你讲呢句说话。但系我谂社会面对好多挑战啊，经济啊各方面啦，人与人关系都系啦。我哋试下学习啊，即系，但我哋都唔识嘅，我都唔识嘅。但系同时系有意识去学习，有意识去实践幽默感，好嘛？鼓励大家，我同阿 O 一齐送呢份礼物俾大家，就系、是、今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挑战，有意识去讲一两句幽默嘅说话，逐渐自己个人都轻松咗喎，系咪咁啊？ 冇错冇错，绝对认同啊！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周博士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从德国转到西班牙访问，并同西班牙外交大臣瓦尔瓦雷斯举行会谈。 王毅话：中方是西班牙为欧盟内值得信赖的良好伙伴，中方愿同西班牙一起努力发展双边关系，而中方将取消对西班牙牛肉的进口禁令。阿尔亚雷斯话：当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时，取消对西班牙牛肉进口禁令的影响将会是非常正面。去年七月初，一名87岁女子遇到假冒内地执法机关人员的电话骗案，她提供自己银行户口资料和密码作调查之用后，发现户口被盗取420,000元人民币。警方经调查后，寻日在旺角区一个住宅单位拘捕一名18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警方说，被捕男子涉嫌和另外两宗同类案件有关，涉案骗款总共大约165万，这名男子正被扣留调查。东涌发生两宗纵火案，凌晨12点几，满东村有保安报案表示，满和楼对开有5架单车起火，大约一个钟头后，警方再接获途人报案，指日东一村翁日楼对开有2架单车起火，两宗火由消防到场救熄。经初步调查，消防相信两宗火警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相信两宗案件有关，案件列作纵火，交由大屿山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无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近住理工大学咧就比较车多。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咧去到和富中心，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维森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依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中医药文化， 中国医药学会理事长曾超庆。 嗱，呢条药材街咧，成条街咧，全部都系做药材嘅。天台就要嚟晒嘢，制药咧就喺下边嗰一两层，全个香港嘅药都系由嗰度批出去嘅，都喺嗰度集散。 CIBS 节目《香港中医药文化》，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龙踏天下，福传万家。 一年一度，香港各大电子传媒代表同各界友好仔仔一堂，共贺新岁。 齐心祝愿本地传媒业龙年大展宏图，气势如龙。 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 2月22号上午11: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现场直播。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6，小白早晨啊！ 喂，早晨啊，欧、 哦，今日有啲乜嘢嘅运动项目啊？琴日咧，英超嘅激战连场，其实唔知琴日前日都系英超激战连场 啊。系啊，如果真系要讲嘅话咧，其实见到唔单止净系外地传媒，就连埋本地嗰啲传媒咧，都喺度讨论紧夏兰特噶。夏兰特咧，真系唔知做咩，突然之间咧，真系 哑火， 哑火之余咧，仲要系有少少恼羞成怒嘅感觉啦。咁啊，的而且确咧，佢之前一场波咧，即系射球机会又多啊。中框機會又多啦，咁最後搞成點咧？最後就係靠一個唔係前鋒嘅人入波，曼城先至可以咧就1-1啊嚇，咁啊都難搞啊。咁夏蘭特咧，其實都見到哥迪奧拿都講咗句，我唔知即係引述翻傳媒講咧，就係話其實因為佢以前咧踢咗11年波，咁啊都係入咗11球，所以佢咧就唔係好知點樣去到教一位前鋒入波。 但係佢有力挺外將嘅，佢話佢九次射門都係好嘅表現，下次會入到波噶啦。好似頭先小白咁。咁讲啦，佢都做咗11年球员，平均每季入得1球咁样，咁啊，即系佢话夏兰特都只系一个凡人嚟嘅啫，即系一个普通人啦 ，only human 咧。如果译翻做英文就系咁啊，为到外将去开说啦。不过我就觉得讲唔过去噶，老实讲，即系同埋咧，你而家英超头三位争得好紧要噶，佢而家系落后踢多一场嘅榜首利物浦4分， 有冇记错？ 咁你阿仙奴场场炒人，依家 系啊。上力系咁啊，俾链佢， 但系都我自己觉得其实过到利物浦就真系有啲难啊， 嗯， 即系利物浦都好状态都好勇锐啦，咁但系曼城有啲哑火，究竟有冇机会阿仙奴做咗第二位咧？有个二拉命咧？咁我觉得呢个剧本咧比较。似系叫做季尾嘅时候， 都系好阿仙奴嗰种嘅感觉。 似系季尾嘅 时 候咯， 系同埋加埋咧，今年啊高普就拉屎啦喺利物浦，咁所以即系大家个感觉好似利物浦而家发生紧一件事啊。发生紧一件好利佢哋嘅事啊！ 系系，不过究竟高普可唔可以喺自己主场安菲路封城咧？咁啊，都有少少疑点，因为见到利物浦近排伤兵咧都开始有啦，咁样即系都多伤兵。其实咧好多球员嘅伤患咧会直接影响到球队。嗱，头先小白你讲啦，譬如焦点球星，譬如夏兰特咁样，之前咧有段时间佢未冇出场嘅。其实曼城嘅锋线咧，即系入波能力咧差咗啲嘅，甚或乎其实原来曼城嘅命。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在夏兰特那里，在迪布尼那里。其实迪布尼呢才是整队曼城的核心。即虽然 我不是曼城的球迷，但偶尔我都喜欢看曼城很悦目的一种进攻足球。 嗯、 其实没有迪布尼的串联，其实你前面费顿或者亦做科顿加夏兰特其实都没什么怎样发挥。 交波就永远都是串联不到。去到一些位置就窒下窒下。这些呢就、譬如之前亚洲杯都是出现这个情况。我哋亞洲譬如東亞嘅球隊，我哋自己平時個交波或者個陣勢，甚至乎好多板斧。但係咧，當你去到對住一啲其他嘅西亞球隊嘅時候咧、嗯，你個串連就完全斷曬。 係啊，所以搞到最後俾西亞球隊即係基本上奪冠概率係有80%咯。係啊， 呢、 這 個 都係 難搞， 要留意翻嘅。咁但係見到孫興文咧，即係可能都受阿利康人嗰、那個 嗰件事情啦 事件影響。見到 熱刺就失分， 直情輸埋波添。主场咁当然即系热刺输波对佢哋嘅球队影响都几大，因为呢场都几关键。原来即系主场失三分啦，俾狼队直情系接晒三分， 嗯、 即系连一分都保不住。咁见到呢、這个热刺尾段嘅攻势咧，其实攻击都冇咯，攻击都冇。当然啦，又系继续换走。其实到70多分钟已经换走咗列查利神啦。咁但系前锋线都冇乜得发挥，同埋见到孙兴文个进攻套路有少少单调啦。咁啊直接。令到球隊嘅輸波啦，咁英超積分榜嗰度都繼續風起雲湧。琴日應該白里頓都係咪都 禮頓 贏啊，大炒對手、 啊、又大炒啊！咁啊，見到白禮頓，雖然咧有啲人就話到阿三尖分咧，即係扮受傷，又或者碌嚟碌去咁樣，咁啊，但係始終贏波就係贏波啊嚇！咁啊，都見到其實成隊波咧嗰個串連，其實亦都點解會有五球咧？就係、是、因為對波咧揾到個啱嘅方法。呢個咧亦都係唔單止就係球員啊，我覺得咧就係領隊一個好大嘅功勞，就係、是、因為佢哋睇得到咧，到底個陣勢點樣克住對方，佢捉棋啫嘛。咁當你捉到一盤棋嘅時候，你發覺咧，你點樣行嗰啲馬仔啊、啲炮啊、啲車啊，係得心應手嘅時候咧，嗰場波咧就會出現呢啲嘅大比數啦。 琴日我睇咗一半嘅呢場波，因為石飛聯好早就已經十人應戰啦，即係已經有一個球員被罰出場啦。咁啊，上半場2-0，下半場5-0，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賽果嚟嘅。咁啊，睇翻英超即 上到第七咯，白禮頓 頭半版都依然係啲列強林立啦，咁樣睇到。 咁啊，見到譬如第四位咧就有阿士东维拉啦，嗱、热刺第五，头先讲过啦，曼联喺第六嘅，咁啊白礼顿咧之前有段时间都沉寂咗啊，咁啊希望可以凭住呢啲大胜咧，咁即系我哋都叫做有亚洲球员嘅球队，我哋都会即系望多两眼啦。白礼顿喺第七嘅，咁啊车仔咧就暂时喺第十嘅，不过佢之前对曼城嗰场咧，其实都算系几好， 算好翻啲啦。系咯，咁啊曼联琴日夜晚黑都赢波啊，即系讲紧凌晨时分，咁啊作客2-1啦，赢咗劳顿啦，咁啊。睇嚟英超就依家就仲未到百二发阶段嘅，仲有好多得， 仲有啲位可以咬下嘅，系啦， 咁啊 几分几分都系好快脆就上落到噶啦，最紧要每场波咧都系稳稳阵阵咁样。 冇错冇错，好啊，咁啊转个角度同小华讲下 NBA 全明星赛啦 ，All Star Game 啦，咁啊之前咧已经有啊斯蒂芬居里咧，咁啊同另一位咧 WNBA 嘅球星咧系啊沙宾娜咧，咁啊伊古斯咧展开一场咧男仔同埋女仔射三分嘅挑战赛啊吓，咁结果咧 ，Steph Curry 咧以三分之差咧险胜嘅，赢咗呢个神射手之对决啦。咁但系咧，你要留意翻，我几建议大家，如果你话冇睇呢个三分球射波赛咧，你真系可以睇翻呢一位嘅女子球员 WNBA 嘅沙宾娜伊莱斯，佢第一 round 咧全部都入晒嘅， 系， 我觉得佢射到一半嘅时候，好大机会会击败 Curry 添，即系准程度系全入。 哇！ 即如果大家有睇过 NBA 嘅三分赛咧，你咪一路射，好似五球定六球，最后有个 money ball 嘅，咁个 money ball 就计一个成数咁样啦。基本上全入咁样去到第四个线嗰度射咯。咁我自己觉得哇，都好劲啊！即自己就少啲睇 WNBA 啦。咁但系最后就两位都识英雄中英雄啊吓，咁啊Steph Curry 同埋咧呢个 WNBA 嘅球星咧都有揽嘅，系啦，咁啊获得呢个GOAT 嘅腰带啦，咁啊好犀利啊吓，三分之王者，咁啊另外就列纳特啦，咁啊攞到呢个咧叫做技巧赛啦，咁样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咁样啊。至于咧入樽赛咧就发展联盟魔术队嘅麦卡伦啦，咁啊用咗一个超强嘅入樽咧，咁就得到啊。50分嘅满分啊吓，咁啊成功卫冕嘅，咁啊今次咁嘅入樽赛都系表演性质居多啦，亦都有好多球迷咧去诟病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喂入樽赛入边咧，好似冇乜太多大牌嘅明星落场玩，全部啲明星咧都系攞住部手机咯，即系譬如你见到詹士啊，或者见到呢、這个字母哥啊嗰啲，全部攞住部手机咁样喺度拍住， 系啊，而家你年代系咁噶啦， 拍住其他嘅新秀啊，或者拍住一啲自己熟悉嘅人物。或者一啲老将去表演咁样，咁但系呢啲最当打、最当时得令嘅球星，好似除咗真系 All Star Game 之外咧，其他嘅环节入边咧冇佢哋嘅参与咯。即系如果有啲大牌球星话入樽赛，其实即系我估绝对系球迷嘅福气咯。咁、但系依家成日都被人诟病就系入樽赛啲名气啊，即系啲球星啲名气就唔够不复当年勇啦、亦都冇乜创新啊！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入樽赛咧，有一位嘅球星Break Even 咧飞过架车入樽。 哦，嗰阵时个玩法同而家真系系有啲令人觉得回味嘅、 再去前 啲，知道话板斧冇乜啦。 系去前啲，譬如云斯卡达啦，即系 Vince Carter 呢个入樽圣手啦，咁又穿腰穿脚啦。 跟住就再風車式入出，隻手咧直情係隻手臂入咗樽嗰度。 佢哋嗰啲咧個騰空力，即係賣弄個騰空力啊，所以先可以咁短嘅時間之內做咁多嘢。嗰啲好睇啊，嗰啲 係啊，有趣有趣啊。咁啊，大家全明星賽就要等下年啦嚇。今年有趣就係成個地板咧都係用咗 LED mon 啊嚇。咁小華之前好似同你同阿 嘉明 都 講過， 有傾過話，喂個地板會唔會好花咧？花啲碌影響啲球員入波啦、射波嘅準程度。咁啊冇咁樣表演到。不過咧， 人哋諗過曬嘅。 有啲叫做重磅嘅球星啦，即係講緊，即係譬如你當奧尼爾咁跳一跳咧。咁、那個 LED 有冇機會有死點咧？即係如果用翻 早啲慣低， 係啦，用我哋平板電腦嘅概念，喂，可能有機會咧，之後用完之後有死點， 有一兩點係永遠升唔到啊！跟住就 唔知會唔會咁樣啦？我就 希望唔會啦。 透過視頻就未睇到一個情況啦，不過都係 貴嘢嚟嘅， 開心嘅嚇。禮拜六日有好多唔同嘅好波同大家睇啦。 喂，另外都可以睇睇咧，就何詩蓓喎。咁何詩蓓喺世界游泳錦標賽入邊嗰個成績咧都相當之好啊嚇。咁啊，佢喺睇翻。2019年世锦赛第四名，咁啊东京奥运咧亦都攞咗银牌啦。2023年嘅世锦赛啊亚军嘅，咁去到2024年嘅时间啦，咁佢咧就之前嘅时间，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个世界冠军梦啊吓，咁啊相当之厉害。佢喺100米嘅自由泳咧，咁啊攞咗银牌。咁啊其实佢而家总成绩咧喺呢个世界游泳锦标赛咧就三个嘅单项比赛入边咧系一个金、一个银同埋一个铜嘅。咁啱噶啦，咁啊继续向住有住呢一个嘅拼劲嘅话咧，咁啊嚟紧就奥运点解咁难得咧？就因为四年一次，系啦，咁啊亦都要就啱嗰个嘅叫做佢哋自己嘅发挥啦、年龄啦，各样嘢都系好重要嘅。咁但系除咗何诗蓓之外咧，都可以睇翻咧就系、国家队啊，国家有新飞鱼， 蓝飞鱼好似系咪？ 系啦，潘展乐啊，咁佢自己之前咧，亦都喺呢个多哈世界游泳锦标赛咧，4x100米嘅自由泳接力入边咧，打破咗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噶，咁佢都系犀利啊，咁佢咧就个成绩之前佢自己就话到未能够就再破世界纪录。话自己发挥一般，唔系好满意。喂，发觉而家咧，华人嘅选手佢哋喺游泳方面咧，可能揾到嗰个方法，同埋嗰个游水嗰个嘅触感咧，强咗好多。 同埋个训练模式有啲改变咗啦。你话如果喺内地方面你话高大嘅人系咪冇咧？系一定有啦，系啊。咁而讲真嘅，你游泳咧高大咧系有啲先决嘅。即系如果你话 你只手咁长，你一嚿力，你哇嗰下，你劈嗰下， 同埋計長度啦，即係人嘅身高嘅長度，譬如你1.65米同1.93米去游水，人哋可能唔使游，即係平面上一拍落水，佢已經係墊池面，即係墊池邊先咯。咁呢個係少少冇計嘅，我自己覺得。咁啊，游水真係要高大啲，即係比較少啲。你話矮少啲嘅游泳運動員嘅真係。 你睇佢哋啲手長腳長嗰啲咧，都係游水一個好好嘅一個條件嚇。再睇翻咧就係港隊咧，港隊嘅泳隊啊，咁啊已經攞咗第9張巴黎奧運嘅入場券噶咯。咁大家都知道何詩蓓自己本身都有5張啦。咁加埋咧就系同几位队友啊，欧海翔等等啦，咁啊佢哋喺多哈世界长池游泳锦标赛咧就攞埋呢个女子4x100米嘅混合接力嘅即系初赛，佢哋以一个4:02.34第六名咧就跻身咗决赛嘅。不过咧最好嘅咧就系佢哋喺呢个接力上面咧，同样系得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奥运资格噶。 系咁啊，希望港队继续多啲收下呢啲入场券啦。 系啊， 咁啊跟住喺巴黎奥运见啦，到时再喺奖牌榜嗰度系咁 样。手下咁样， 系咁依攞啲牌啊，最好攞晒啦。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意。 即使逼我必须记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凝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事感。惊慌不安骚扰，我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望我般紧靠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只想跟你同在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活想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千里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Vicky， 今日咧好多人都喺个新春假期之后系第一日翻工噶，因为有啲人会攞咗年假嘛。嗯、 今日第一日翻学添啊，所以路面上咧都几挤塞，大家咧又冇乜耐性。我估今日咧潮湿都系关键。你谂下今日咧相对湿度94%， 系啊， 即系依家好翻一度，头先95%，根本成个人都系湿立立咁样啦。 系啊，湿立立啊。咁、今日咧可能有啲人就系第一日翻学啦，亦都系第一日翻工啦。咁我哋今日就一齐睇下咧，喺呢个朝头早，就睇下啊。原来最近咧都公布咗一个就系2024年最受欢迎、最需要喺公司里面嘅软技能系啲咩？首先我问下两位拍档先，假设如果你系一个老板，你要去请一个人，你觉得你会有啲咩要求呢？ 咩要求？ 我会问下佢咧，到底佢识几多嘢先？如果佢一个人可以顶到越多嘅人嘅话咧，咁梗系正啦。而家呢个年代真系咁噶，即系由以前咧，嗱，譬如你净系讲话传媒报业界咁讲啦，咁佢哋以前咧，你见到咧就写过一个嘅 分工仔细， 系啦，有个 cam 出去影相嘅。而家唔系噶，你见到任何事咧，嗰、那个人咧就负责系影相啦。拍埋片啦，上埋片啦，即系 send 埋嘢啦，再怼埋份稿翻去嘅。 系 啊，咁你就知道其实而家一个人嗰个功能系要 multi task 先得噶，所以我会睇下嗰个人佢到底个功能系有几多烦。 即系有几叻，识几多嘢。 系啦。 O 咧。 我觉得佢可以同其他同事夹到咯，呢个好 相处得嚟。 系啊，如果你真系相处唔嚟，就算你系一个即系叫做经世嘅奇才咧、其实你都整到成个团队咧都瓦解嘅、即系个个一见到佢翻工即刻即系嗤之以鼻，觉得哇又系你又唔好啦，跟住搞到其他原先啲同事都有啲离心咧，咁就唔好啦。系啊，我觉得即系做嘢就即系叻嘅人大把嘅，但系夹到嘅人咧就唔多。 都系啊，嗱，而阿欧讲嘅其中一个咧，都系喺呢个研究报告里面咧都有提及过嘅。嗱，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研究咧？其实系美国嘅社交网站服务网站嘅一个研究嚟嘅。咁佢喺2023年五月至到2023年嘅十月咧，就系进行呢个调查啦。咁个可信力咧，其实都几高噶，因为呢一个网站咧系专门为商业嘅人士而设立嘅，求职者只要喺佢嘅网上面咧上载履历，佢就会自动产生一个电子嘅名片，好似卡片咁样。咁而雇主咧又可以喺个网站上面发布一啲职位，咁所以好似一个中介公司咁样。咁佢觉得出嚟嘅结果系啲乜嘢咧？佢有十项嘅，咁有十项就系、是、雇主目前最希望喺你嘅履历上面睇到嘅嘢系啲乜嘢 ？OK， 咁我哋逆逻辑去思考，如果你作为一个面试生，如果你拥有呢十个条件，咁即系雇主叫做会请你嘅机率系啦，就会提升啦。好，咁如果你话依家都系无业嘅朋友仔，谂住搵份好工、哦，2024年咁啊，就龙年咁谂住咧。打工都是龙马精神开开心心的话呢，咁听下 Vicky 讲啦。 係啦，我觉得未必係需要转工嘅，甚至乎喺而家嘅工作岗位度，你会唔会可以提升下呢啲能力，令到老细 boss 觉得喂好似最近咦有啲进步喎、 啊、 咁、 啊、样。 係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呢？佢有十项嘅。首先呢，同大家睇咗一啲比较19876咁样數上去啦。咁有啲就係分析嘅能力啦，有啲管理嘅能力啦，有啲系就系客户服务嘅， 但嗰啲好难，好难一 interview 就知道佢个能力有几高。 系啦，咁 你话分析系排第十啊？ 系啊，唔系佢呢一个咧又冇讲话真系十九八七六嘅，系啦，就唔系最头嗰几样。 排名不分先后， 系啦，呢个排名不分，佢都有最后最 top 嘅两个嘅。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一啲，譬如系研究啦，你究竟对于一个问题上面，你要点样去研究佢咧？呢啲都需要嘅。咁但系咧最重要嗰两行就嚟啦。首先就系啱啱阿 O 讲嘅。就是同同事有冇一个沟通嘅能力，佢、相处上面咧系咪可以嘅咧？咁呢个沟通嘅能力咧，佢仲要系连续两年咧都系喺好好高嘅位置嘅。咁、究竟啊会唔会喺会议上面你又会提到一啲详细嘅问题出嚟啊？即系喺相处上面咧得唔得嘅咧？ 其实都唔出奇啊，小白我同你都喺职场嗰度打滚都有一段嘅时间，人来人往通常。即系离开嘅人都系沟通唔到嘅人，即系唔系话我哋公司啊，即系有阵时出边都会有其他 嗰啲系 啦，系咪先？即系你譬如出去做个 show， 有个 production house 或者一个 PR firm 嘅同事去帮你协助你喺台下边帮你俾 Q 卡啊，即系 Vicky 都有试过呢啲情况。你好似你要嗰啲佢又俾唔到你，你叫我啊问翻嘉宾个名，突然间加咗几个嘉宾，可唔可以帮我追一追？如果喺台上面讲唔到出嚟，跟住佢都系懵懵地嘅咁样，咁你好快下个 event 你就见到呢个 系啊，下个 event 揾到佢帮到手噶啦， 即系类似啦。咁但系呢个唔关佢能力事啊，呢个系一个沟通嚟噶嘛， 系啦，即系个互动嘅能力啦，同埋沟通嘅能力都系雇主好想要嘅。咁所以打工仔可以睇下，你嘅沟通能力有冇做得好啲啦？咁最 top 嗰个啦，究竟系咩嚟咧？就系、是、当你喺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又或者啱啱我讲，揾咗你一次，冇第二次，当中嘅差异喺边咧？原来系取决于个求职者啊，对于一啲快节奏嘅环境嗰、那个适应能力系啦、原来雇主咧 ，yes 个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咧，雇主都好睇重嘅。究竟呢一个人系咪可以喺一啲好多变化当中，可以保持到自己多才多艺，亦都可以沉着冷静嚟到去应对咧？即系呢一个原来系雇主都好需要嘅。 特别喺香港啦， 香港人啊都特别醒添。 香港啲老板啊，最中意你识得灵活走位噶嘛？ 系 嘛？即系意思系咁啦。 系啊，咁同埋可以睇得到咧，究竟呢一个人喺个团队里面可唔可以提高个生产力啊？可唔可以帮助个团队去实现一啲目标啊？呢个平台咧更加话当下嘅技能呢一个适应能力咧，系2024年嘅最需要有嘅技能。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工作上面仍然保留自己的岗位的、都可以训练下自己的适应程度，又或者应变能力是不是做得好了吧。 Thank you.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啊！欧欧早晨，各位听众，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 系啊，咁啊过年咧就第一次同温生倾偈啊，咁啊祝温生咧新年进步啦，希望咧港股、美股啊每个市场咧咁啊，股民们啦、啊，以至投资者们咧都可以丰收过年啦，咁啊开心啦！好啊，问翻啲问题先，咁啊嗱，上个星期啊吓，咁啊美国咧相继公布咗消费同埋生产物价指数啦，嗱、美国嘅通胀形势究竟系点咧？有冇机会咧，延迟联储局嘅减息时间表咧，交俾温生详细分析啦，唔该。 好啊，我觉得咧就喺三月份，而家联储局要减息咧个可能性咧就已经系大大降低咗啦。咁啊，而家我哋见到咧，从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股咧喺呢一个三月份减息嘅机率得10%，咁喺五月份减息机率都只系得个36%，都系偏低嘅。六月份减息机率咧都系讲紧系75%，要去到七月份嘅减息机率先去到100%，咁发生咩事呢？咁我哋知道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公布一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咧，就按月咧就大升咗0.3%。咁呢个升幅咧，不单止扭转咗十二月份个数字系出现下跌0.1%嘅情况，一月份嘅升幅咧更加系自2023年8月以嚟咧系最大嘅。咁啊，按年比咧，就一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就0.9%咧，咁啊较十二月份嘅1%咧就略为有所放缓噶。嗱，上述数字咧虽然咧唔代表咧联储局咧喺打压通胀嘅努力上系失败，咁但系咧就反映出咧就联储局咧喺对抗通胀嘅问题上咧都仲未成功嘅。咁呢个咧就再加埋咧上个星期二美国公布咗个消费物价指数啦，仍然都系高企啦，喺一月份喺企喺3.1%嘅年通胀率啦。咁就所以呢先后呢两个数字咧都令到市场觉得就话可能联储局即系嗰个减息嘅日子可能真系要延迟啦咁样样。咁当然啦，就系咪真系要延迟咧？我哋仲要拭目以待啦。因为跟住嚟嘅数据亦都有机会咧，系左右咧联储局嘅减息嘅时间表嘅。 咁啊，转个角度又睇下今个礼拜嘅市场有啲乜嘢焦点啦，有啲乜嘢嘅经济数字咧值得留意咧。 嗱，今个星期咧，我觉得有两件事件咧，大家要多啲关注啦。首先系星期六先啦，星期六就系2月24日啦，就系、是、俄乌战争嘅两周年啦。咁啊，七国集团嘅首脑咧就将会召开视频嘅会议嘅。咁我哋记得喺上年即系2023年嘅12月底，当其时咧就英国时报咧英国嘅金融时报咧就曾经报道过，就话咧美国咧就建议七国集团咧嘅成员咧就探讨点样去没收俄罗斯嘅3000亿美元嘅遭冻结嘅资产嘅，咁而当时咧，亦都另外有传媒亦都猜测啦，就话咧就有关嘅最终嘅决定咧，可能会喺2月24日，即系今个星期六嘅七国嘅峰会上咧，系可能会有决定嘅。咁虽然呢一切咧就完全纯粹系真系传言嚟啫，七国集团就从来都冇俾市场证实佢会做呢件事或者会讨论呢件事，咁但系空穴来风嘅并可能未必冇因嘅，咁建议大家咧就唔能够忽视咧喺今个星期六嘅七国嘅大会啦。好啦，咁另外咧喺今个星期咧市场最关心嘅另一个焦点咧就莫过于星期四本港时间凌晨3点联储局公开嘅2月1日嘅议息会议记录啦。嗱，而家咧市场咧最想知嘅当然就系联储局咧会几时开启佢嗰个减息周期。咁而从个会议记录里面咧，大家咧就可以清楚知道喺联储局各委员里面有边啲委员系支持嘅减息嘅睇法噶。咁而同喺今日星期四啦，美国啦、欧元区啦、英国啦、日本啦、澳洲等等咧，将会相继公布二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啊，透过呢个数字咧，大家将能够掌握咧西方主要经济体嘅最新嘅经济状况噶。 温生啊，都知道咧，听众朋友啦，以至咧好多香港市民咧，都喜欢假期时候咧去日本玩下，咁啊都关心日 yen 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日 yen 大概就5.2港元到啦。咁啊，题目都系咁样问啊，应唔应该买？啲咧咁样，因为嚟到呢个位置啦，咁样咁啊，交俾温生同我哋讲下啊，日英今年嘅走势有机会有啲乜嘢嘅拐点，或者有啲咩嘅地方需要留意同埋注意一下咧？唔该晒你， OK， 嗱，影響日元咧最重要嘅因素咧，就當然就係、是、啊嗰、那個美日嘅息差嘅問題啦。日元咧，由於咧向來咧都係零息啦，而家仲係講緊係負息添啦。咁所以咧就佢對息率咧就係最為敏感嘅。咁如果當美國有機會減息嘅，同日本嘅息差收窄嘅，咁當然係會對日元嚟講嘅話咧係會有幫助啦。咁而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啊過去一直以嚟咧市場覺得就話啊日元吸引嘅地方，因為啊大家都覺得就話今年美國準備會唔會進入佢嘅減息周期啦，同日本嘅息差有機會拉收窄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對日元係結係個好因素嚟噶。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啦，而家個日元個匯價對港紙大約係講緊5.2度啦，5.2係一個咩嘅水平咧？係接近33年嘅低位嘅。咁大家就會問啦，如果日元真係有機會走強嘅，咁點解日元仲企喺33年嘅低位，等大家慢慢去買唔使心急咧？咁樣係咪有啲奇怪咧？係咪中有啲咩原因令到日元仲系咁低咧？咁样咁如果要解释嘅话咧，当中我相信有好几个原因嘅。嗱，首先第一个原因就系联储局咧，今年里边虽然大家都觉得佢有机会减息，咁但系而家个减息嘅时间表咧就不断系被推迟噶。咁啊最初就话3月有机会减息，而家咧就睇下咧就似乎真系要去到即系啲人觉得啦，但系我唔觉得啦。啲人觉得要去到7月咧先有机会减息啦，咁样样。咁呢个推迟咗个减息嘅因素，咁当然对个日元嘅上升系不利啦，亦都阻碍咗日元匯價上升啦。咁其次嚟講嘅話咧，美國越係慢去減息嘅話咧，咁喺今年裏面所能夠減到嘅息率咧，嗰、那個幅度咧就會越相對會少咗啦。咁再加上咧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喺今年11月嘅美國大選裏面咧，特朗普勝出嘅機會咧都唔細噶噃。咁而特朗普咧喺佢嘅競爭嘅言論裏面咧就已經講到好清楚，話上任之後咧要加大咧對中國國內啦嘅關税嘅徵收，咁同埋咧亦都要對歐盟佢嘅盟友咧係徵收收关税，咁大家就会惊啦。咁投资者就会觉得就话，咁如果美国周围向人征收关税，咁会唔会令到嗰啲物价会因而上升咧？咁如果物价因而上升，联储局会唔会去到明年唔能够进一步减息，仲可能要加息咧？咁如果要加息嘅，咁当然对日元汇价不利啦。咁样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市场所忧虑嘅。咁最后仲有自己日本个经济亦都差啦。咁佢啱上个星期公布嘅第四季嘅 GDP 咧，年化按季比咧就收缩0.4%。咁呢個已經係計第三季度收縮3.3%咧，又一個季度嘅收縮。咁所以令人質疑咧，就話日本央行今年裏面仲有冇機會加息㗎、啊？咁樣樣啲人就開始擔心。咁所以呢啲嘅因素咧，都係令到個日元匯價咧。喺呢個挨近33年低位嘅5.2港元咧，係升來升去都升唔到嘅原因。咁但係我會咁樣講啦，咁始終而家佢係企喺33年嘅，即係挨近33年嘅低位，有一定嘅吸引力啦。咁再加埋美國嘅通脹嘅數字隨時都有機會變，咁同埋咧特朗普有冇機會勝出成為美國總統都係未知之數啦。咁同埋就算佢勝出之後，佢咪真係有咁嘅能力向多方面大舉徵收關税咧？咁呢個亦都要拭目以待。咁所以呢日嘅去咁多未知数嘅情况之下，以咁低嘅日元嘅汇价，我相信都会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好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拜拜。千变怎么敢切磋？神队友，偏偏身披平凡星光，来逐个逐个去搜达山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 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望世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护。 其他我有五百天， 望七彩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咁啊有四分钟时间到啦，大概咁啊同小白同埋 Vicky 讲下呢个咧开儿童户口啊，储利是学呢个理财咁样话，报章标题都几好听啊吓，咁啊小白你啲公子就应该都储咗唔少钱噶啦，过去嗰几年系嘛？ 少少啦， 大公子应该都有冇五位数字？一定有啦吧，系咪？应该 好似啱啱有，啊、我唔肯定，因为我好少 check， 少睇少睇交俾另一半去帮你管辖住。 睇下睇下，唉，唔好睇啦嗰啲。 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爹哋妈咪都有咧，帮自己做呢个儿童储蓄户口啦，咁带自己去呢啲金融机构嗰度就开户口嘅。咁、开嘅时候咧，有个礼物送俾你嘅，就通常系一只咧猪仔钱罂。咁、嗰个猪仔钱罂就或者一只钱罂啦，咁啊俾你叫做入下钱咁样。咁嗰阵时妈咪嘅说法就好好听嘅，就话啊仔，你呢个户口咧储晒啲利是钱，第时你读大学咧就自己用钱读噶啦咁样。阿爸阿妈就唔俾钱你读大学噶啦咁。咁跟住唔知从哪一年开始，到我自己掌控翻啲利是钱啦，即系掌控翻自己拥有嘅利是钱啦。跟住啲利是钱个户口就好似冇咗， 因为一到你掌控嘅时候，你 就 发觉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叫心头好。 唔系，可能爹哋妈咪开咗个儿童户口，攞咗啲钱，我都唔记得咗系点啦，即系好模糊啊吓。不过咧，同大家揾嚟啦，坊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间嘅唔同嘅金融机构啦。 喂，先问一问先，呢啲嘅金融机构咧，佢有冇一啲主打就系同嗰啲咩卡通人物联成啊？然后 哦，呢个先系核心，系咪啊？小白对于你嚟讲系嘛？ 唔系对于我。系啲小朋友啊！ 嗱，我而家暂时睇咧，有两款咧都系比较得意啲啊。一款咧就系可以咧个人化嘅相片嘅银行卡咯。 哦， 咁好嘅， 即系学生证咁咯。 系啊，有埋个图像喺度，咁你即系啲细路仔 觉得型噶， 型啊，觉得型啊。 系啦，即系、啊、小白都讲咗嗰个核心， 包到 系啊，即系扮大人啊嘛，细路仔中意 最中意扮大人 嘅。咁、啊、你扮大人有自己嘅身份，有张自己嘅银行卡， 但佢又冇谂到佢未够十八岁，佢就算攞住嗰张卡，佢都唔可以攞到钱出嚟。 可能都真系咁。另一个就同火车头联成 哦，系 即系火车头嗰个卡通人物就联成咗，咁成本全接都系用呢个火车头做主题嘅。 哦， 咁呢个就最少哇，其实咧啲门槛都高，最少存5000蚊嘅，就算你细路仔户口咁样、哦。我记得旧时唔系，细路仔户口好似100-200蚊都俾你玩。 系啊，我记得我以前细个都系啊，即系总之你肯摆钱入去百零蚊， 系 100蚊。我记得细个一人100蚊， 系 100蚊就可以 keep 住个户口咁样嘅。 系、哦，即系我帮大家睇翻，系有啲10蚊都开到嘅，10蚊都有啲金融机构系，只不过系活期存款嘅年利率就不少于5000万， 哦、 即系你唔能够话100蚊都有个活期存款嘅年利率，佢就俾唔到你咯。咁、 嗯、 at least 你 但系你 hold 住个户口先， 系啦 ，at least 你有5000蚊，佢就可以帮你做到活期存款咯。咁、 嗯、 但系啲利数系相当少噶吓， 系 即系 真系好似摆猪仔钱啊咁咯。 其 实猪仔钱啊都唔会有啲钱啤出嚟俾你啊，你摆几多有几多。 啲儿童户口系应该俾高啲息嘅， 系。 即係當然一定，即係咁可能又有另一個渠道，就係阿爸阿媽會將自己啲錢都推埋落 去啦，個個都開兒童户口啦。 因為我自己你叫烏托邦啲理想化啲去講啦，就係、是、你可能同阿仔去開個户口，都可以同佢講話，即係個金融機構嗱，你儲錢咧，真係會有一個滾存嘅利息。係 啦，同埋咧，即係你講得啱啊，因為咧你開兒童户口，你如果你俾高啲息嘅，有個效應就係咩咧？第一，小朋友唔會自己攞錢出嚟用。係 啊， 其實都係大人攞嘅啫，大人幫佢調配嘅啫嘛。咁你存入去嘅話，你俾高啲息嘅，其實變相即係。一个可以灵活嘅定期咯， 我真心系觉得咁嘅。不过即系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有佢哋自己的想法啦，同埋即系如果你话理想啲咁样谂，即系教啲细路仔理财第一步、就系话啊，原来你存款都有保障嘅呢、這个第一，存款都可以有个利息滚存嘅，就算俾到两利息都好啊。喂，大佬你唔系，我一下都系0.8， 系啊， 你一厘都唔 可能系啲金融机构咧想灌输一样嘢，就唔系存款系好咯，系投资系好咯， 就唔知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喺市面上啊，坊间揾唔同嘅金融机构，了解多啲开呢个儿童户口嘅条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根据劳工处数据，去年发生23宗致命工业意外，19宗来自建造业，最多人死于高处堕下，连续4年占大约40%。有地盤工人說有雇主沒有提供足夠安全帶，有工友為趕工照爬出棚架外工作。受雇總承建商的安全主任透露，有同業在趕工期被要求放大假，也都有安全主任因為未有積極阻止勞工處巡查而被要求離職。本台接获几名地盘前线人员提供的通讯软件对话记录，透露劳工处巡查时有人即时通水，避免巡查人员看到地盘实况。香港建造商会强调，通报不代表阻挠巡查，不鼓励以停工方式逃避监管。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会使用科技监察或在巡查时要求工友继续开工，强调阻挠巡查属违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橙色预警，预计受寒潮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剧烈降温，并预计低温状况会持续到今个月26日前后。南方地区要到28日后才会有所回暖。率先受寒潮影响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大范围降温，其中富蕴县兔耳红乡最低气温下降45.1度，降至-52.3度， 打破新疆有纪录以来最低气温极值。除了大风雪，新疆多处同时受到沙尘暴吹袭，多条和甘肃交界的路段要实施交通管制，大量旅客滞留甘肃境内。甘肃当局已经开放学校、体育馆等场所安置滞留旅客，截至昨日朝早已经安置超过40,000人。巴西总统卢拉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种族灭绝，并将有关行为和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相提并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回应，他批评卢拉的言论是轻视大屠杀，企图伤害犹太人民和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又认为将以色列和进行大屠杀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已经逾越红线。他强调以色列在自卫并确保未来取得彻底胜利的同时会维护国际法。他和外长卡茨已经决定召见巴西大使抗议。卡茨在社交平台透露会在星期一召见巴西大使。日经平均指数报38,541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99，瑞士法郎0.88，加元1.347，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2，人民币系7.208，欧元对美元0.655，欧元对美元1.0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96美元，卖出2018.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而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噶。咁就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排翻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噶。咁另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噶。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二月二十四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要找我好易的，因为我细细粒嘛，在人群之中粒落去大笑得大大声的就是我了。不过慎防你真的找不到我，元宵当日我会戴着顶红色喇帽，那你离远都见到我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港台电视三十二，本地及时消息，每晚凝聚香港， 全方位紧贴城市资讯，介绍一浪接一浪的香港盛事，讲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 香港人喜欢港饮港食，又点笑得本地特色滋味推介？ 仲会报道新科技和最 hit 的城中热话，务求将八方信息凝聚香港。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嘅早上，我都做得到。今日一齐嚟到去学习一种急救嘅技巧，系、 哦、 啦， 急救嘅技巧， 系啦系啦。咁除咗系人嘅急救技巧咧，反而喺呢一个嘅课题上面咧，我都想提醒一下有养宠物嘅主人，其实有阵 即系我咯， 系啦系啦，我哋未必咧真系个个都识得帮狗狗做一啲心肺复苏法啦。咁、哦、但系咧有一个位咧，其实系主人都要去做嘅，就系、是、提醒主人咧，平时要记录你只狗狗或者猫猫个脉搏正常嘅速度系几多少。 平时要记录啊？ 系啊。 哇，咁啊真系。我都冇记录添， 系啦，因为当你记录咗咧，当有异样嘅时候， 我 点样 可以 读 到佢心跳脉搏系几？ 系啦，咁 揿住佢心口啊， 应该有啲仪器啊， 系啦，唔系，其实正常方法咧，你用手去感受就得噶，有两个方法嘅，好简单嘅啫。 我箍住我手上面嗰个表俾佢得唔得？ 应该唔得，应该唔得。好简单， 你话几好咧？ 有两个方法嘅，咁就系第一个。将佢哋嘅手前臂轻轻向后拉，佢哋嘅手踭掂到身体嗰个位置咧，就系佢哋胸口嘅位置咧，嗰度咧系感觉得到咧佢哋个心跳嘅，系、啦，手踭轻轻向后拉，佢哋嘅手踭掂到身体个胸口位置系感受得到嘅。 我惊佢，我咁样整佢咧。佢嘅心跳特別快 啊！唔緊要，有第二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就可以喺佢哋熟睡嘅時候，打側瞓緊嘅時候，喺大髀同埋身體之間，即係個大髀罅，你伸隻手入去，都會好容易感受佢哋嘅速度。 哦， 佢哋個脈搏速度。 大髀罅，人搞嘅大髀罅。 正常，如果主人去摸佢哋呢啲位置咧，都應該冇事，除非你同佢關係唔好啊嚇。係啦，咁就另計啦。 我即係叫做間唔時就 記錄一 下， 係啦，一分鐘究竟有幾多下咧？咁樣就最好，因為當佢。佢有异样嘅时候咧， 即刻话到俾医生听。 即刻话俾到俾医生。 喂，我最近咧，我仔仔入手一个新嘅玩具法宝喎。 系 呢个玩具法宝咧，就系一个医疗急救包，唔系系医生诊断包。意思就系话佢入边有个听筒嘅。咁我见到佢玩具听筒咁搞笑啦，咁我有一次就借咗个听筒嚟玩啦。个听筒真系听到人哋个心跳同脉搏噶，系 啊， 啊，我放喺我仔仔嗰个心口嗰度咧，我真系好清楚听到佢个心跳噶，几 有趣。 所以我决定咧就攞呢一个玩具听筒，听我狗仔嗰个心跳，系啦，系啊，呢、這个可以第一个啦。喂，同埋最近即系如果你话要呢啲急救嘅话咧、我觉得咧。 都應該即係多啲訓練一下自己啊！即係如果遇到啲傷口，譬如人容易跌親、 嗯、 人容易跌親嘅時候，嗰啲傷口點樣處理咧？呢啲真係要大家要去處理一下，學習一下。 我上年特登去學咗一個急救課程， 嗯、 即係覺得人生都有啲項目可以自己增值一下啦。咁啊，報咗一個課程，跟住發現咧，原來急救咧有啲輕鬆嘅方法就真係可以學到啲救人一命啊，成就七級浮屠。但係咧入邊咧有啲嘢都幾艱辛，包括咧你要包扎咧，即係學嗰條筋啊， 急救筋 啊，三角筋咧點樣用 啦？繃帶嗰啲 點樣去綁啦？我有兩三個結咧。真係棘住咗自己棘住咗自己。 成結本身你叻唔叻嘅先？ 本身都唔叻噶啦，同埋咧嗰種包扎咧，我可能即係胃筋唔高啦。我有兩三個綁嘅方法咧，都好似綁嚟綁去都即係大家學完同，因為學完同學完要互相實習嘅。即係譬如大家一齊四十人上堂啦，咁我要幫小白包扎一次，咁啊除翻，跟住小白幫我包扎咁樣，互相練習咁樣咯。人哋幫我包都包得好好啊！ 你隻手真係穩噶嘛？你會 feel 到 好緊咁樣係嘛？ 唔係緊就係好嘅。 哦， 係啊， 啱啱好個位置， 冇錯，舒適。千祈唔好將呢啲陷阱俾我踩 ，Vicky。 所以失鬆，我唔識啊，因為 我本身我本身都係知半唔知半。咁如果我喺大地方， 唔緊要。你啱啱先話你自己冇胃筋，OK 嘅，我哋明白。 真係，尤其是我琴晚狂歡之後，我今日真係心血少啲。總之我就學過少少啦，咁但係都應該再深而更深去學嘅。而我自己覺得香港都應該係全民式急救嘅， 嗯， 即係意思係咩咧？應該從小，其實喺你小學六年級， 其實應該撥入去我哋嘅課程入 面，係啦，呢個我想講， 呢個先係最好。 因為咧你到時如果全民式急救咧，第一 A 你可以自救 ，B 你可以知道自己當刻有啲咩 symptom， 有啲咩症狀可以。同到人哋讲话，我而家咧个心咧跳得好快，或者我脉搏咧好低啊，咁你即刻会令到嗰啲叫救护人员嚟到嘅时候， 知道你身体初步嗰个情况， 系啦，令到你自己嘅存活率又提升啦，或者令到全香港所有市民嘅存活率都提升。点解咧？因为你个个都识啊嘛，识啲啦。其实你一定话医学博大精深，你冇理由话读咗几堂你就可以成个医生咁，或者成个护士咁样，冇可能。但你只要在这个方面提升，我深信对于香港人的健康或者遇到这些应急事的时候，绝对是有益而没什么害处。 这个呢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讲到的重点就是如果全民都是懂急救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例如我们现在经常你会见到街或者铁路站又有那些什么 AED 的，是就是那些心脏随战器嘛，那些心脏随战器它的而且确它里面讲好了它成個用法係點樣嘅？ 或者佢入面有個聲音導航。 係啦，冇錯，係啦，聲音導航。咁我都有同啲醫生分享過，係啊，如果我真係遇到一個情況，就係我需要得我一個，得我去，譬如我唔係冇用其他人，用我自己做例子，我瞓低咗，然後 Vicky 咧要救我，佢見到我咁啱瞓咗喺部機隔離，咁佢真係用嗰部機嚟救我啦。咁但係因為本身如果 Vicky 冇學過急救嘅話咧。 会腾鸡啊！ 冇错啦，一个人会腾鸡嘅。就算咧嗰个声音导航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做，点做都好咧。其实你都会紧张，你都会惊。同埋一个咧本身冇医学底嘅人咧，你叫佢攞一个心脏随战去救人，其实佢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忐忑嘅。即系如果我自己去救人，我都会担心我救佢系咪真系用呢个方法系得嘅咧？嗰个生命嚟嘅、 啊， 我真系会惊、啊。 所以都好多企业都好好嘅、 啊， 即系我印象之中港台我哋有啲公務員同事都有上呢啲 AED 隨戰器嘅，咁佢哋上完堂之後，我唔知係有個證書仔定還是點啦，咁好等佢哋，即係起碼你真係學咗，即係你唔係真係一嚟嘅時候好應急式咁去做，你係真係有少少底子嘅，咁你有少少底子，你去到嘅時候，你諗住幫人啫，你唔係諗住害人， 咁梗係啦， 或者 所以點都要有個。基础喺度，有啲最基本嘅知识，咁、学基本急救嘅话咧，咁就可以即系 你 有冇谂过 学咧？其实 有啊，都想啊。 其实你都可以学一下，因为我觉得咧，女士学咧又会好， 有好处。 因为老实讲，我系男人啦，咁我小话有事啦，咁我 OK 啦，你揿你心口都得啦。咁但系。 我見到女士有事咧，我就真係 sorry， 我有少少 hesitate 嘅。但係我覺得如果女士可以學到咁，大家冇嗰個界體咧、 女士撳我，我有係 啦。女士撳你係啦，你有 welcome 同埋即係呢個真係 sorry 啊！你有少少有少少真係，如果譬如我有啲咩事 ，Vicky 撳我我都 OK。 係啊， 但係調翻轉頭 ，Vicky 你有事，我都 我哋兩個都企喺度， 我打俾我打俾 打俾船仔， 打俾你屋企人先啊，打俾喂 嘉明嘉明。 即係類似係咁，咁嗱，即係我哋用一個幽默啲嘅方法去講，即係所以都覺得呢、這個傳聞嘅呢個叫做急救 學習急救技巧 係必須嘅，必須要嘅呢、這個啱啊！ 大家遇到求學、求職、結婚等等嘅人生重要時刻，會唔會都交俾媽媽嚟做決定呢？好多同父母一起住的人都会依靠妈妈来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甚至结了婚之后都会因为依赖妈妈而无法自己自立。这种一直追求母性无法脱离母亲的心理状态就叫做母亲情结了。大家又知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母亲情结和恋母情结其实有少少似，不过恋母情结主要都是用在青春期之后的男性，而母亲情结就不限于男性的。近年来阿女黏住阿妈的现象都有增加的趋势。母亲情结麻烦的地方就是在小朋友和妈妈会互相依赖，形成一种共生依赖的关系，两者的联系太过强烈，小朋友很难脱离母亲自立，妈妈亦都好难放弃保护者的职责，放手俾小朋友独立，更加唔会尊重小朋友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育心理学家奥野明曾经指出，父母错误的养育方式其实就是引起小朋友不同问题的成因，其中过度保护、过度支配、过度服从的母亲就比较容易养育出有母亲情结的小朋友。一个成熟的大人必须要脱离父母的保护，切断彼此之间的过度联系，所以青春期之后大家都应该和妈妈分房睡，出了社会之后就应该开始决定自己的人工应该怎样运用等等，这样就可以没那么容易有母亲情结了。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读得深咧，仲可以利用一下我哋心理上面嘅一啲嘅法则。 嗯， 例如而家都开学啦，放完呢一个春节假啦，大家都开学。有啲小朋友咧，一开学嘅时候咧，就已经好似即系一马当先咁样，样样嘢学科上面咧个成绩都做得好好嘅。咁呢个我哋当然欢喜见到啦。 系啊， 但系有一啲学生咧，你始终发觉佢好似即系拉牛上树咁样，啊唔知点解读嚟读去，梗系冇乜心机，容易分心啊。咁久而久之咧，就老师同埋家长咧都好容易对呢个学生咧就抱一个咧就系怀疑嘅态度、啊，到底得唔得咧？佢系咪读书嘅材料好多呢啲嘅谂法出咗嚟？ 系。 咁原来呢个谂法咧。对一个学生嚟讲，并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传说之中咧，唔系传说，系现实当中咧，有一个叫做比马龙效应。 比马龙效应 系啦，呢个比马龙效应系啲咩事嚟嘅咧？即系如果喺心理学嘅层面嚟讲咧，意思即系话，当我哋潜移默化去到谂一件事嘅话咧，呢件事其实佢系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嘅。 嗯， 其实都几方便啊吓。例如。我个小朋友如果佢读书麻麻地嘅，咁有啲人朋友会可能话佢可能唔够聪明啦，唔够专心啦，可能老师会觉得呢个小朋友唔系我哋班入边重点嘅需要培训嘅学生咁样咁讲啦。咁但系如果个老师同啲家长，我哋可以运用呢一种咁样嘅心理战术嘅话，然后不断去同呢个学生讲，甚至乎同自己讲，你系得噶，又同我讲，即系同自己讲，其实呢个学生。佢真係幾好喎！我睇到嘅係佢唔係佢曳嗰面，係睇到佢能夠好巧妙咁運用佢嘅智慧，去靈活咁樣去到變通做其他嘅事情。 咁似嗰啲人生教練嚟 啊！ 你得噶 ，Vicky， 系啊，你今日一定会比听日好噶， 做得更加好。 系啦，冇错，嗱，呢个亦都系正能量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力量嚟嘅。因为当我哋运用咗呢个比马龙效应之后咧，原来我哋发现咧，无论系家长本身。老师本身小朋友自己本身他们都会相信了原来我真的可以原来这个小朋友这个学生真的可以的、嗯、好了那这个呢就不是说真的求其噏就说有比马龙效应你讲你的信念就已经搞定了不是的、嗯、人家呢是一间荷兰的大学呢经过了超过11000名的学生、嗯、这个学生平均都是12岁的咁啊，展開咗五年嘅調查，所以咧，佢哋呢一個叫比馬龍效應咧，呢個念力啦，我自己稱之為念力嘅成果咧，唔係話一朝一夕，例如我話我今日一定可以做到乜嘢乜嘢嘅，唔係，我起碼要有五年嘅時間， 嗯、 除咗我之外啦，可能我嘅教練團隊啦，我嘅老師啦，同埋我身邊嘅朋友同家人咧，大家都要認為我。是可以做到某一个的目标的、 嗯、 某一个的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用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脑电波我称之为脑电波或者念力可以令到我都会认为我自己做到同埋我真的做得到。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 所谓我都做得到就是这样的意思、 啊。有些学生在开头的时候那个可能成绩甚至乎是粗行啊都未如理想的。但是透过这个比马龙效应之后他们可以分析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而灌输到一种新的力量给他。啊、所以这个效应我觉得大家在新学年的时候不妨可以试一试，嗱，换言之就我哋对任何嘅学生咧，都可以用呢一个比马龙效应， 充满鼓励性。 充冇错啦，充满鼓励。而呢个鼓励咧，我哋唔系净系你得噶，你得噶，你真系得噶，而系我哋心入边都要相信，其实佢、真系得。我哋要发掘咧，每一种学生佢哋每一个特点。 嗯、 其实佢就你觉得佢曳啫，其实点解佢曳？可能佢真系叻咧， 或者有创意啦。 系啦，有创意啦。其实即系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啲好曳嘅学生，其实佢哋都冇创意嘅。系啊，就又冇又唔好将曳就等同咗 creative 啊，千祈唔好咁谂。 不过亦都唔好疏忽，有阵时有啲曳其实系 creative。系啦，呢个都好重要嘅。 唔好抹杀呢个机会。但你唔好所有。曳嘅学生都话：，嘿，佢好有创意噶， 系啦， 系噶，唔系噶。 咁所以即系老师同家长， 单纯曳嘅。 最紧要咧就系有多啲爱心，去到即系发掘下佢哋嗰个优点，同埋即系心底上面相信咧，咁呢个先至可以启动到呢个比马龙效应，帮到啲学生。 似抽奖刹那跌跌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该搭的士我一上。 事，电话到了站，总差一点没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回魂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生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烧咁巨嘛，也只两三万。而我射中你，我个退嘛，连球证也嘛。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星期一嘅早上啊吓，今日湿立立啲啊，相对湿度咧89%啊，咁啊，今日都系多云啲啊吓，依家22度气温，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道指咧又要跌啊，跌14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啦，纳指咧跌130点噶，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都要跌噶，咁啊结束咧五个礼拜嘅升市走势啦，咁啊港股 ADR 原先都要跌嘅，咁啊跌13点啦，不过今日咧就北水重临啊，有冇机会咧再叫做令到恒指升高啲咁啊？北水翻嚟系。买货领沽货咧，咁啊留意资金流嘅表现啊，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有呢一方面嘅资讯咧更加多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好啦，嚟到我哋亲子百分百啦。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王嘉嘉。 早晨啊，小爸。 咁啊，农历新年咧，咁啊，啱啱就派咗好多利是啦。派咗利是，咁当然你都要讲下咧，就唔系教人理财啊咁，但系一座嘅利是咧，咁啊的而且确系越拆就越开心嘅。我有个侄女咧系咁样噶。佢咧就而家就读大学啦，咁佢咧嗰啲利是就而家先开始拆，佢就 咁开心， 系啊，佢而家 做到呢刻冇错啦，好多钱， 系啊，就按嚟交学费咯， 咁应该唔使再赚钱交学费， 都应该要嘅，系啦、啊，因为我话孤寒又唔系话俾好多佢啦，咁所以佢咧都拆利是，咁去到而家咧就用，咁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嘅，即系虽然冇话将啲钱就存晒入去个银行嗰度，但系佢真系 feel 到以前嘅好多祝福咧，就而家可以成就佢嘅学业。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去到处理利是嘅。咁当然你坊间譬如银行嘅叫你储钱啦，咁或者定系点样啦。咁但系利是的而且确，如果喺亲子教育上面，我哋有啲咩可以注意得到，即系顺便训练埋啲小朋友同家长咧？ 嗱，而家今日初十啦，系啦，咁啊应该正常拆利是。记唔记得系边一日？ 系咪初七会拆噶嘛？ 系啦， 我有听有几个版本嘅，初七会拆。 系啦，通常啦， 有啲又系等月圆先拆嘅，你有冇听 过？不过而家冇听过，不过其实而家都唔系好跟嘅，有啲家长 即刻拆， 去到咁上下储咗一沓， 就俾你即刻拆，呢啲十蚊嚟嘅。 而家系去到咁上下就拆，我见有啲家长都系咁噶，即系得你唔理得你系咪人日咁样，因为见到翻到屋企见到 搭车就拆噶嘛， 翻到屋企垃圾桶就系有一堆利是封咁样，系啦。咁啊嗱，呢啲係長輩俾嘅祝福嚟啊嘛，係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呢啲祝福係好事嚟嘅。 咁梗係咯， 係啦係啦，你會點樣處理個拆利是咧？你同你個仔？ 同佢拆咯。咁一路拆嘅時候，佢其實老實講啊，都唔記得係邊個打邊個噶啦。不過每拆啦，除非有啲好特別嘅利是封。系啦，即系譬如一隻狗窝窝嘅样，或者一条龙咁嘅样嘅，咁佢就会记得咯。草都唔会噶啦，因为我都同佢讲，你出年都唔会用翻咯。咁我会叫佢，你中意当 collection 嘅收藏品，你就收啦。如果唔系，你就不如记住佢呢啲利是封，都系创意嘅一种嘅学习啊咁样咯。咁呢个都会嘅。 而家坊间咧系会有收集利是封嘅环保活动， 冇错。 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我都会提家长啊，你可以咧，同小朋友一齐拆利是嘅时候咧，一嚟就系、是。一共同一齊做呢件事啊，因為呢、這個即係啲利是係佢嘅，即係收翻嚟祝福啊嘛，咁冇理由你幫佢拆啦嚇。即係其實一齊做，如果小朋友個手機係 OK 嘅，一齊做係好嘅。點樣可以細心地做，留翻個利是封可以咧再捐出去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所以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建議係一齊拆嘅。係啦，你都會一齊拆噶嘛？ 我會㗎，我會㗎。 你會點拆㗎？ 我自己如果。呢、这個就好睇嗰個利是咧，佢到底係點樣去到合埋啦？因為咧有啲利是咧，佢係用膠水黐嘅， 係嗰啲就真係 嗰啲就真係難搞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利是封只不過係折埋嘅、摺埋嘅，咁嗰啲我就會俾翻佢自己打翻開，佢、就自己攞翻入邊嗰張銀紙出嚟，咁亦都會10蚊、20蚊、50蚊、100蚊如此類推，咁啊搭翻好佢。 哦，佢會自己分嘅， 佢會自己分嘅，因為我幾年前我已經教佢要分翻開啲銀紙嘅銀碼。然后呢就尽量每100蚊呢就做一个单位，譬如20蚊纸你5张你咪再折埋一次，咁你就好快脆就会count到自己到底嗰年嘅收获有几多啊，咁从而即係教埋佢数学咁样囉。 係呀，呢一个位其实都系几好嘅，即係我哋教佢嗱呢个里面包含几样嘢啦，即係你可以教佢即係分类呀，係啦，配对呀呢啲，即係将啲一樣嘅擺埋一齊咧，簡單嚟講，咁年紀大啲嘅，我哋可以教佢數啦，即係所以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做嘅嘢唔同嘅，即係如果佢可能 K 班嘅，可能開頭佢連個數字都認唔到嘅，我哋會教佢 數幾多張咯。 分咗啲顏色， 分顏色同埋數幾多張， 數 十張之後嗰啲數唔到噶啦，可能 係啊，即係比較難數。咁我哋通常就係細嘅就咁樣啦，大嘅就教佢點樣數。例如頭先你講話去到100蚊就為之一個單位啦。咁呢啲我哋可以教佢數嘅。 係啊，我出埋數學題俾佢㗎。我同佢講，如果你拎咗呢一個嘅利是錢出咗去咯，咁跟住就請爸爸食飯，食咗幾多，咁啊冇咗幾多，然後冇咗幾多之後咧，突然之間有人同你講，嗱，你將你手上面嘅錢，如果誠意嘅話，我就再俾你，咁又叫佢計數噶啦。 我試過有個家長嚟同個小朋友做嗰啲即係案件重演咧，警訊嗰啲案件。如果有人話要你呢一沓錢，你應該點？係，anyway， 呢啲係笑話嚟嘅，係啦，搞笑嘢。啊，咁嗱，記得啦，就一齊拆啦。咁啲錢你會點樣保管咧？ 啲錢都會俾翻佢嘅。因為嗰啲係佢嘅祝福嚟嘅，咁我冇理由打劫咗佢嘅。 你會點樣擺好佢？佢係有冇諗點樣用？ 有銀行儲起佢先咯。 哦，即係佢有個銀行仔幫佢儲起佢。 冇錯啦，咁 佢知道嘅， 佢知㗎。咁佢想用嘅時候就到時若干年之後先再決定啦。 哦，或者到時唔拎得出嚟嘅。 佢知道暫時唔拎得出嚟嘅。 哦，你會 set 係幾時咧？係咪就係頭先你開頭講嗰個嚇嗰女仔咁樣到讀大學先定拎翻出嚟？ 我又唔介意嘅，咁。佢咪入面慢慢滾存咯，咁但係佢自己有陣時咧，如果有啲額外嘅金錢，佢自己喺個銀包入邊，其實我都 feel 到佢好想去使錢。使錢意思即係話佢當佢買呢樣嘢，或者去買麵包，或者買啲好簡單嘅，其實佢會想去俾錢個過程，因為佢覺得俾錢嘅過程係可以係一個學習同埋係成長咗嘅感覺。即係佢，我諗小朋友都好有呢一種嘅衝動，想去俾錢。我細個都有嘅，中意俾錢嘅時候就即刻拎住阿媽個銀包俾錢買麵包，我要三個甜豬咁樣， 使阿媽錢。嗱如果咧係我哋話錢咧，嗱我會比較建議，當然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即係教大家理財啦，但係即係當係我哋俾小朋友有少少自主空間嘅，即係可能我收翻嚟嘅。我有八成啊！我哋一齊傾，我哋有八成都係擺喺銀行儲住先，去到有需要嘅時候用。同時間，如果你可以有個彈性嚇，有20%，又或者10%，咁家長再諗啦。就係、是、俾個小朋友決定，會唔會呢10%你都可以諗下點樣用？你可以儲翻入去又得，你都可以攞嚟用都得。咁就俾個小朋友可以有個自主少少，但當然唔係講緊 K 嘅小朋友啊，即係可能係小學嘅小朋友，佢已經對金錢嘅概念有少少概念啦。你教咗佢啦，係應該點樣用啦？又或者錢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咁我哋俾少少彈性俾佢，可以將佢每年嘅祝福，其實佢都可以。諗自己嘅方式去 spend 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種方法嚟嘅，係啦，咁呢個就俾一個選擇俾個小朋友咁樣。 係，咁啊亦都學識嗰個成長同埋使錢，因為嗰啲錢佢如果100蚊俾你，佢得翻20蚊用嘅，佢會諗到盡嗰20蚊點樣去到選擇同埋衡量邊啲係我係中意嘅，邊啲可以值得花嘅，咁亦都係一個成長過程喎。 冇錯啊！ 咁啊，大家啲利是錢啊，好好地運用下佢，亦都可以藉住利是錢咧，令啲小朋友上一堂啦嚇。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夜晚那阵见到有萤火虫闪闪发光地飞过呢？我就见过几次了。萤火虫其实是一种小型甲虫，而根据估计，在全世界上面是有成2000多种萤火虫的。它们会分为三个种类，水栖类、半水栖类和陆栖类。它们一生会经历4个时期，由卵变到幼虫，结蛹之后就会成虫。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除了是因为要求偶用来吸引同伴之外，同一时间都有警告的作用，警告其他的昆虫动物千万不要走过来、啊。而在我们印象之中，萤火虫发出的光线是绿色荧光的。但是原来萤火虫都有很多种颜色，好像是黄色、浅红色、绿色、 橙色等等。不过由于光污染，萤火虫的数目已经越来越少。当你见到萤火虫的时候，都记得不要骚扰它们，静静地欣赏下它们就好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如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知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清楚，收不先知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留留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绵未止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2月19日星期一嘅朝头早，一于就请你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咧？ 咁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咁今集咧，请嚟全国政协委员李文斌上嚟同大家咧讲一讲佢哋当中对国家有啲咩睇法。佢就话啦，国家同埋香港咧喺新过咗呢个农历新年之后咧，经济发展佢感到乐观。另外啦，佢会分享下咧未来国家同香港金融嘅发展方向，想听下佢点讲啊，记得要留意啦。咁另外啦，呢、這个节目咧亦都会报道一下咧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啊，阿李振强咧，佢就喺呢个政协会议嗰度提出咗一个关于加强香港教师及学生认识国情嘅提案。想了解多啲佢呢个提案嘅话咧，记得今日傍晚6:35要睇下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香港始终都是金融城市啦，相信好多嘅听众们咧都是有买股票或者是有参与一啲金融嘅事项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多啲关于国家同埋香港嘅金融发展咧，对于我哋投资啦或者了解成个社会都是非常之有用，所以一定要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呢？ 今集的题目叫做建筑与未来，讲紧个未来咧就唔系实体嘅未来，讲紧咧虚拟世界嗰个未来。讲乜咧？好多时咧，我哋喺电影里边咧睇到好多建筑物咧，其实唔系真系实拍出嚟嘅，好多都系电脑咧去到塑造出嚟嘅啫。咁啊，当中咧视觉特效点样喺呢个虚拟世界里边咧起嗰啲建筑物嘅咧，系要参考现实世界啲建筑物啲乜嘢特点、乜嘢特色嘅咧？嗱，想知道嘅话咧，今晚大师对谈咧，主持人建筑家阮文涛就邀请到电影视觉特效嘅总监黄宏达上嚟对谈，让我哋认识一下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领域里边嘅建筑系点样发生噶。 好多而家嘅一啲建筑咧，都好多时会加入一啲视觉特效。嗱，虽然我唔清楚灯光或者有啲镭射嘅 LED 灯啊，咁样都系有啲表演嘅成分噶嘛。我唔知关唔关事，但系我相信呢两样嘢一定系有关系。如果俾你谂一场 show， 你觉得幻彩荣香港算唔算系其中一种咧？ 哇，好有趣！幻彩荣香港系同建筑物直接有关系嘅一个表演啦，因为佢喺嗰啲大厦天台啊，射啲灯落嚟啊，甚至乎佢哋嗰个大厦本身都会着灯啊，咁系现代嘅建筑里边嘅其中一个元素啊。 系啊，而家系应该系每8:00有一个 show 噶嘛，呢、這个就唔肯定啦。咁但系我谂黄宏达先生应该系会讲到多一啲关于建筑同埋视觉效果嘅关系嘅。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呢？ 超六世代咧，我哋咁多集都飞去世界唔同地方啦，认识下当地嗰啲环保人士点样好超咁样去到提倡佢哋嘅绿色主义啦。咁啊，今集咧去到我哋身处嘅地方就系亚洲啊。咁啊，1-2集咧都会同大家认识下亚洲嘅一班环保人士。话说咧，亚洲咧面积大啦，人口极多啦，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混杂喺里边，嗰啲文化咧长到成几千年噶啦嘛。各自都带住好强嘅身份认同，里面咧混杂咗好多多元化嘅天然资源，但系啦，因为咧亚洲工业化咧，就令到呢啲天然资源咧买少见少啊。究竟当中喺亚洲里面唔同地方嗰啲环保人士，佢哋点样去到力挽狂澜，为呢个绿色环保作出贡献呢？想认识多啲嘅朋友，记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几实节目《超绿世代》啊！ 我自己都有留意翻中國嘅一啲嘅環保政策嘅，其實佢哋真係做咗好多嘢，即係唔係淨係話減少呢一個二氧化碳，即係佢哋就將燒煤開始慢慢諗下有冇其他方法啦。我反而比較佩服咧，就係香港真係冇咁多人留意，就係水費問題啦。 嗯， 因為我哋香港水費咧係真係平嘅，真係平過內地嘅。 哦，係啊。 是啊，尤其是他们是比较多制水的情况。譬如他们真的深圳那些由细到大教小朋友你开水龙头要怎样做，香港都有教的。但是那个意识就没那么强，因为我们好像源源不绝这样东江水都流了过来了。但是他们那边呢好像是会不是很够水的。所以他们真的会教多一点怎样悭水。亦都是我觉得啊，香港真的实在太幸福了，水资源比较丰富。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啦，尤其是而家环保系真系抬头啦，每一个人都要讲环保嘅时候咧，不如就一齐睇下今晚10:30嘅超绿世代，睇下点样可以喺亚洲方面做到呢一个环保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号小白，细细个开始农历年的时候，惯在身上边加啲红色，先至会离离时时鸿运当头。元宵当日，我准备好红色颈巾、红色裤同埋红色嘅吊带，加埋白色卫衣配衬，咁就全年都火红，红遍地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真系我约定大家，小白就会用咁嘅装扮。 我最红啦，我谂住扮利是封嘅，其实 都好开心。 攞利是封剪剪剪剪剪咁样偷自己入去，哇！ 系啊，俾听众朋友啦，梗 系要 一个感觉啫，个感觉啫。 好热闹啊，到时一定 好热闹啦。阿 Vicky 你都会出现啦， 系啊， 会 啊，嗰日着扎扎呢个马尾啊， 扎马尾， 高 马 尾， 红色嘅马尾啊，哦，高马尾， 红色嘅马尾。我首先要染翻头发喎，咁样 马尾又红色，咪变咗赤兔嘅。 我想问咧， 另外关羽啊， 高马尾同低马尾嘅分别系有嘅， 系系高马尾咧就活泼啲嘅，低马尾就成熟啲。 哦，你想成熟啲真系？ 唔系，我嗰日 应该 你 想活泼啲，开 心啲，系啊， 系啦， 活泼啲咁。 咁啊，有啲听众成日都话啊 ，Vicky 成日啊，主持人都话 Vicky 好靓女 ，Vicky 好靓女，咁啊你。嗰一日啦，如果有幸咧，就去到啊呢个呢个 文化 中心咧， 系啦， 就见到我哋一众电台主持人咧，你就可以揾下边一个咧系靓女 Vicky 啦吓，到时同你打招呼啊吓， 跟住认错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根据劳工处数据，去年发生23宗致命工业意外，19宗来自建造业，最多人死于高处堕下，连续四年占大约四成。有地盘工人说有雇主没有提供足够安全带，有工友为赶工照爬出棚架外工作。受雇总承建商的安全主任透露，有同业在赶工期被要求放大假，而有安全主任因为未有积极阻止劳工处巡查而被要求离职。本台接获几名地盘前线人员提供的通讯软件对话记录，透露劳工处巡查时有人即时通水，避免巡查人员看到地盘实况。香港建造商会强调，通报不代表阻挠巡查，不鼓励以停工方式逃避监管。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接受本台专访时话，会使用科技监察或者巡查时要求工友继续开工，强调阻挠巡查属违法。以色列戰時內閣成員今次警告說，除非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在3月10日齋戒月開始前釋放在加沙地帶的所有人質，否則將向南部城市拉法發動攻勢。今次以色列首次透露進攻拉法的時間表。西方對以軍計劃攻入有150万名難民棲身的拉法的反對聲音日益高漲。較早時，聯合國表示，以色列襲擊後，拉法北部漢尤尼斯的納賽爾醫院已經停止運作，以軍拒絕聯合國人員進入評估情況。曾經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金茨說，如果齋戒月開始人質仍然不回家，戰鬥將繼續在各地進行，包括拉法地區。今年的伊斯蘭齋戒月由3月10日開始，金茨補充說，以色列將以協調的方式採取行動，與美國及埃及對話，協助平民撤離，以盡量減少平民傷亡，但未有透露撤離計劃內容。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寒潮橙色預警，預計受寒潮影響，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將自西向東 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剧烈降温，并预计低温状态会持续到今个月26号前后，南方地区要到28号后先至会有所回暖。率先受寒潮影响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大范围降温，其中富蕴县兔耳红乡最低气温下降 45.1 度，降至零下 52.3 度，打破新疆有纪录以来最低气温极值。除了大风雪，新疆多处同时受到沙尘暴吹袭，多条和甘肃交界的路段要实施交通管制，大量旅客滞留甘肃境内。甘肃当局已经开放学校、体育馆等场所安置滞留旅客，直至昨日朝早已经安置超过40,000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气温下降，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5点，跌64点，成交金额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1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9元，跌2.8；美团73.5，跌1.15；友邦保险64.75，升4.5；网易169.5，跌2元；比亚迪股份188.9，跌1；小米集团13.3，跌0.2；阿里巴巴72.5，跌5毫，紫金矿业11.78升4仙，创科实业82.25跌咗2.45，中国平安34.7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96，瑞士法郎0.88，加元1.347，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2点，跌124点。港金报1883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54美元。卖出201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嘅葵福路回旋处近住葵芳多层停车场咧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咗场，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仲有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咁不过而家同样咧已经清理好。咁不过呢一个坏车咧亦都影响到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噶，咁而家龙尾有啲长啦，去到培正道桥底。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咁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嘅支路呢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呢去到海丰园。咁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都系车多㗎，龙尾去到龙盘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仲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开心啊，开工又收到老板嘅利是 ，happy happy 啦， 开心 开 心， 系啦，做员工通常都系咁啊，咁如果你话有啲企业都系咁啦，老板今日咧大派利是咁样咧，派嘅又开心，收嘅又开心， 系啊，最紧要喜气洋洋， 行运一条龙。今日咧就读一读我哋香港电台嘅空中点唱啊，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系咪啊？ 系，首先有 BL， 佢咧就系要俾。JL 嘅，咁咧佢就系同佢讲咩咧？一周年快乐，好、 哦、 高兴， 系咯，简称名、 啊， 如果你叫咩 BBR 啊？ 系啊，如果你 系 BL， 哦 BL， 系啦，就俾 JL， 你系 RP 喎，如果 系，系啊，你 RP 又得，其实我都系 BR 嚟嘅， 我 系 BL 喎，BL 系 BL， 我系OM 啊。 OM 系 OM 好好多， 几得意几得意啊吓！ 系啦，咁啊 BL 咧就要同阿 JL 讲话一周年快乐，好高兴喺生命之中遇见到你，即使其他人反对，我仍然只会选择你。 哦， 几型 啊！我的宣言， 唔该，先用两个字啦。而家见到好多歌手都系有两个英文字母啊，系啊。喂，我哋都迟啲出翻一粒 trailer 嗰啲，你头先嗰个咩？你系 OM 系啦，我就系。我要讲埋中文名嘅，我就 RP 白元浩， 我系 PL 林永 贤，喂唔系啊，都啱啊，譬如 MC 张天赋啊，或者AP 潘宇谦啊，咁样， 而家全部呢个套路， 系 啊， 我觉得， 我哋剩翻出呢一个 trailer 都系咁样， 系啊，我直情想唔简字啦，我直情想 Tyson Yoshi 添啊，即系你直情日本名啊，你读咗都唔知读咗啲乜嘢啊， 次次一读真 Yoshi， 我都谂起嗰只龙伸条脷出嚟一条龙啦。 Yoshi 系代表乜嘢啊 ？Yoshi 系代表系，如果真系可以解 Yoshi 嘅话咧，系代表好嘅， 哦，代表好， 系啦，不过咁啱嗰只。你知讲边只啦？嗰个兄弟嗰只咧，嗰只龙又叫 Yoshi 喎， 即系佢个名叫 T 咁样， 即系佢个名叫 Tyson 好啊， 即系太好， 太好， 咁啊好嘅又 太好 啊， 太好啊，有啲泰国风味， 系啊， 太好， 又换咗架复古波子咁啊 ，Tyson 都几好嘅。好啦，讲翻个点唱先， 系啦，好啦，到第二位啦，第二位咧就系欧永华，佢就点俾所有嘅听众听嘅，佢就话祝各位咧就系身体健康。 是咁啊，嗱，大家可以继续上去香港电台嘅空中点唱嘅专区啦，咁啊留低你嘅口信啦，咁啊主持人咧就会喺礼拜一嘅时候同大家读嘅，咁当然啦，即系二三四五，即系星期二三四五咧都继续有恒常嘅神光 Morning Call 嘅， 打电话啦嗰个， 系啦，听日先接，听日啦，听日电话，咁啊今日头先都踢歌都踢得好明显啦，反对无效啊，MC 张天赋。 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夜深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爱、yeah, 间、yeah, 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对我爱你，其余什么都不爱我，懒理这世界，悠然自得跳出海， 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也起共犯。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逍遥。Oh, oh, 谈及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哇，小白啊，我想问下，你哋小白同埋 Vicky， 你哋屋企啲年糕啊、萝卜糕清晒仓未咧？ 我清晒小白嗰啲。 系啦，我都食晒啲萝卜糕啦，我不如咁样讲啦，食晒啲萝卜糕啦，咁啊 OK 啊吓，咁啊大家即系我中意食咸糕咧，尤其是依家人大咗啦，咁样都系几正嘅，咁样又特别系萝卜糕食酱噶嘛，就喺度食咗半啱 XO 酱啊，咁几开心啊，好肥系嘛？ 跑步啊！ 今日开始跑 ，self coaching， 即系同自己讲，你今日一定跑得快过听日噶，所以你要努力啊！唔系你今日一定跑得快啊，啱唔啱咧？ 今日一定快过寻日， 系啦，好似我讲完之后， 听日 我讲完之后 就越跑越慢啦。 系啦，我好似讲完之后，好似好 OK 喎，但系谂一谂，好似逻辑上唔啱喎，咁样系嘛？偷换咗个概念。 系快过琴日。 系啦，啱啦。咁大家又系啦，即系食得高多就除咗步步高升，就即系脂肪都会越嚟高嘅，咁所以即系做适当。 胆固醇都惊，唔好呢个唔好俾佢高。 做适当嘅运动，系做适当嘅运动啊吓。 系啦，咁今日咧就介绍咗小食俾大家，咁特别都啱小朋友食噶啦。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哋成日咧喺街啊，特别啲僆仔咧，小朋友中意食嗰啲咧就系嗰啲面咧。打开一个包装，入面有啲脆嘅面，有啲螺丝染，唔系螺丝啊，对唔住啊，啲豉油染咗佢，跟住一齐泡就要嗰啲脆面，系啦，所以一打开咧，薄薄脆，闻起上嚟有阵豉油香嘅，系啦，大概估到边一只啦，大家，好啦，呢一种嘅面咧，其实都可以自己自制，而且咧嗰个方法咧都唔系好难嘅， 喺屋企，咁犀利， 唔通下卜个工场俾你咩？好啦。咁你點樣整呢？其實呢我哋今次用呢一個呢都係氣炸鍋，或者如果你冇氣炸鍋嘅話，你用返差唔多嘅方法呢，用油炸都 OK。不過用油炸最後呢都係要攞啲廚房紙，或者甚至乎攞啲牛紙，即係隔一隔啲油咁會好啲。如果唔係即係太多油啊。好啦，咁如果你用空氣用呢個氣炸鍋嘅話，咁就簡單啲啦，係啦。好，咁你首先呢就要準備定嗰啲面線。所以面線呢即係嗰啲大家可以买嗰啲原本一条条好似日式嗰啲冷面咁样嗰啲面。 一束嘅 幼啲嘅係啦。我觉得越幼呢个感觉就会越好，因为千祈唔好走去搵嗰啲烏冬㗎。好啦，跟住你就将呢个幼面呢就或者你即係食面线嗰啲啦。咁你就喺个煲嗰度烚就係煮滚佢啦。煮到佢呢都已经係可以食用嘅时候呢，你呢就即刻将佢呢浸落个冻水嗰度先。如果係我嗰就唔係一般冻水，我就浸冰水。咁可以令到佢呢就 收翻嗰個彈性咧，就收得更加好。 OK， 好啦，咁你就之後就擎乾水啦，即係揈乾曬啲水佢，跟住你就要開始落嗰啲其他嘢，譬如落油啦，落嗰個食用油啦，或者你再落多少少生油啦。咁仲有一種油要落嘅就是、蠔油。 哦， 蠔油。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咧，就加多少少調味粉落去嘅。有啲人咧。嘅做法咧，其實直頭落雞湯，係、 哦、 啦，落雞湯去到再飲一飲佢，再飛多次水咁樣嘅，因為你等啲雞湯咧就可以索入去嗰個嘅麵條入邊啊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 好正喎，有人聽到。 咁有啲人就唔用雞湯，就用雞粉，係、 哦、 啦，雞粉。咁我哋聽營養師講過就其實味精，大家唔好諗住入落味精一定唔好，落味精有陣時候可能可以減少你嗰個鈉嘅含量吸收，亦都可以提升嗰個嘅味道嘅。咁要活用呢一樣嘢啊，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再继续落埋其他嘅调味料，自己喜欢嘅，譬如我加多少少，你想辣少少就落啲胡椒粉啦，或者啲朋友中意日寒风多啲，落啲七味粉啦，系啦，咁都好OK 嘅。好啦，跟住咧，你就攞佢嚟捞捞狂捞咯，直头好似嗰啲新加坡捞起咁样捞捞捞捞匀佢。如果你想再捞得匀啲，直头戴嗰啲手套，就直头厨师咁样搞， 用手嚟。 用手去到撈到佢好勻咁樣啦，好啦，撈到佢成個面團咧都已經攬曬你嗰啲醬料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揦起佢，一汁一汁揦起佢。咁揦起佢之後，因為佢而家好大嚿面噶嘛，你將佢盡量分翻佢咧就適當嘅份啦，例如分四份啦，或者分五份。咁每個咧都係一餅餅，我哋盡量咧放落去碟嘅時候咧就盡量將佢打圈， 哦、 意思就係話你盡量將佢變成一個咧就扁嘅形狀，扁嘅形狀。好啦，跟住你一個嗰、那個面咧就打圈咁樣就放喺呢、這個氣炸鍋或者咧放喺個碟上面先備用。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如果用氣炸鍋，你就大概180度就氣炸佢15分鐘。如果你用油炸嘅話，你就放落嘅時候就慢慢放，嗱側邊放落去，放入去，咁啊等佢咧就可以好快脆就啲油要熱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好快炸起咗佢。炸起咗佢之後咧，如果你油炸就唔使炸咁耐嘅，應該係5分鐘度咧就應該可以撈上嚟嘅。咁啊亦都要隔一隔嗰啲油啦，同埋再攞啲廚房紙同埋牛紙再印一印走嗰啲油嘅。咁如果你有氣炸鍋就更加簡單啦，咁佢入邊已經就攪掂曬。咁你拎出嚟嘅时候咧，我自己会再中意揾多一层嘅芝麻喺上边摊冻佢，咁你就变咗一饼饼嗰啲细细饼嗰啲面脆啊，系啦，咁你就小朋友食嘅时候咧，咁就好香口，亦都好容易整啊呢个。 估唔到可以喺屋企整到， 系啊， 大家啲小整， 跟阿小白呢个方法去烹调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都知道 Ficky 是很喜歡收集郵票的，自己就算自己去 有沒有三角形的郵票啊？ 欸，沒有啊， 我小時候是啊，我小時候經常收集郵票的時候， 歐洲的 三角形啦、圓形啦、六角形，我記得家裡都有這一類型的郵票的，是啦，咁都有趣， 我冇三角形，亦都冇六角形，我多数都系四方形或长方形， 都系以本地即系香港为主流啦，系咪？ 系啊系啊，咁我上一次咧，其实之前去旅行嘅时候咧，自己都有寄俾自己啦。而家有好多邮票咧，都已经系变咗一张贴纸咁添啦， 系咩？ 即系唔需要再去染胶水啊，或者染水嚟到去黐。 咁、好似争啲，你咪冇得摆落去个集邮簿嗰度咯。如果你变咗贴纸， 我系惊佢甩啊，即系喺个明信片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好易甩出嚟，咁呢个就要好好收藏。咁我就。唔敢釘佢出嚟啦，咁樣。咁最近咧，我個朋友有個朋友好知道我好。 你個朋友又有個朋友，即係朋友嘅朋友。 唔係，我個朋友對唔住，講咗兩次啫。我個朋友知道我好中意收集嘅。 講兩次，即係譬如老公， 係啊， 你唔係代表兩個老公， 一個老公啫。 係啦，即係你好 sweet， 係啦，即係我通常都係咁樣聽到嘅。咁所以你個朋友都係一個朋友。 我有個朋友咧，就知道我好中意收集郵票，特別點解中意收集郵票？是因为我觉得个印戳啊，嗰个印戳咧都系好有纪念价值啦，有晒日期咁样。咁佢知道我中意呢一样嘢，佢竟然喺今年嘅农历新年喺香港寄咗一张新年贺卡，然后系用咗香港邮政局发行嘅呢一个龙年嘅邮政票 send 咗俾我。 今年嘅龙年邮票个 樣 係啦，係點咧？其實佢都有分唔同嘅價錢啦，唔、哦、同嘅價錢都有唔同嘅顏色嘅。咁、哦、當然我嗰張咧就係、是、兩個二嗰張，係啦， 幾靚喎！ 佢冇寄曬俾你咩？ 冇寄曬， 冇你寄唔到咁多嘢咁啊！寄唔到咁 多嘢。唔係我心足嘅，一張就好足夠噶啦。咁、啊哦、我嗰張咧就係、是、金色底啦，然之後有紅色嘅龍喺度嘅。咁其實就係代表住呢一個形態生動嘅龍，都係有呢一個飛龍賀歲嘅。 我細個咧都有儲郵票嘅、嗯，會咧剪咗喺個信封嗰度剪咗出嚟，跟住咧 呢個浸 飲水 係啦，跟住咧特登咧媽咪買咗嗰啲郵票鉗咧，俾你鉗啦。跟住你就去擺喺個玻璃窗嗰度，連住個玻璃窗。 哎、我都有做過呢個動作， 因為最快啊嘛。你香你唯一屋企見到光嘅地方就係玻璃窗。 玻璃又熱咧，好快吸熱咧， 好快就會變咗乾身少少。 同埋有一本郵簿咯， 有啊有啊， 膠片攝入去噶嘛。 我而家嗰啲頭先講嗰啲三角形啊、六角形啊、咩形啊、K 型嗰啲咧，就擺曬入去嗰個郵票簿入邊咯。 係咁咧，其實咧，除咗即係我哋香港有一啲龍年嘅郵票之外咧，其實世界各地咧就包括日本、南韩、泰国、曼岛、新西兰等等的地方咧，都有发行呢一个龙年邮票嘅。 哦， 系啦，咁喺日本咧，我就觉得诶好搞笑啦，佢系用咗一个咧好似幼儿绘本嘅，系、 哦、 啦，系有条龙绘本儿童形式嘅 Q 版咁样，有一条龙啦， 唔似蛇 龙嚟嘅，你多啲想象力啦，系啦， 我想评论人哋出嘅龙年邮票，我纯粹讲好得意咋， 系啦 ，Q 版，咁我哋中国咧都有嘅，就系用咗中国北宫画风嘅龙啦。咁其实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有趣嘅龙啦，就算系美国咧都有噶，佢嗰个咧都有少少系儿童绘本嘅形式，就一个龙嘅样 嘅方式去到绘画出嚟， 系啦，同埋好 colourful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哇，如果我能够齐今年龙年嘅邮票咧就好啦， 咁大上头。 阿欧，你要去得多，你去行啊！今年 系啊，我好 OK， 我周围买，周围买，周围买。 龙年嘅邮票 系啊，我会识做啫，我识做噶啦。不过可能到时候你又未必系嗰个潮流咧，又会变下第二啲。好，你中意邮票，我帮你搜罗一下。